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马仔， 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芬芬。 今个礼拜咁啊，有一套冇宣传嘅科幻大片啦。 系 边套咧？ 吓，呢、這个韩叫呢一个名而家变咗韩索罗啊，星球大战 韩索罗。 系 零系咪系咪索香港 系咪索罗斯跟咗去咗韩国嘅韩索罗系嘛？ 系系咪韩风咁样啊？要佢 嗱系咪炒股啊？我问下。是不是讲股票的？这排很多股票的剧啊，一阵都会讲啊。大家听我把声啊，你可能不认得我是边个来的。是啊。是啊。新朋友啊，我是啊。大佬把声沙晒的，我一阵间不讲，大家讲啊，我闯少一点。OK。 是啦，咁讲返我哋活动啊，即係呢个十周年台庆嘅聚会，咁就会喺呢、這个6月24日暂时就见到是多人揀过呢个17号的，咁应该都如无意外都是6月24号，咁就会喺返我哋嘅呢个旺角秘密基地啦，如无意外啦、 哦、 因为 好啊， 係啦，如果可以喺嗰度搞就当然係最好啦，不过係啦係啦，咁但係都仲要倾倾嘅，係啦，虽然搵到嗰、那个 都差唔多㗎啦，係咪都即系细节咁样定系 点 咧？ 系啊，倾啲细节啦，系啊，咁、但系 先啦，可以 系啊，暂停系咁先啦，系啊。如果有咩嘢，我哋会再吓喺群组或者系喺节目度再讲嘅，系啦。咁就之后都会出翻个报名铺啦，咁就大家去报名啦。 系多啲踊跃报名，多啲人出席，系啦，咁啊开心啲，系啦。 系啦， 留意翻我哋。 咁啊， 就不如数榜先可以。 系数榜先啦，其实所有嘢我哋可以兜匀嘅，因为仲有呢个Gundam Origin 都系，其实咪又系星战啲嘢衍生出嚟喺高达系嘛，都系有关嘅。仲有攻心计啊，哇，都关事啊，等你慢慢听啦。不过我谂我真系唔系好讲到几多吓。 系，OK， 系啊，咁啊，讲榜先啊，咁啊，系啦，第一名，咁啊，都系预计一样啊，死侍二呢个赢咗系， 系，人气都仲系好高，冇错。 系赢第二名嘅阿韩索罗一倍啊！啲人气 double 啊！ 咩韩索罗就唔系咁嘅，个名仲系后边嗰节嘅，你要讲埋你知唔知咩戏嚟喺度？ 系《星球大战外传》啊，摆喺后边嘅，但系 系摆喺后边嘅，系 好奇怪。 喂，但系上次呢个侠盗一号有冇咁写嘅咧？ 哦，咁啊唔记得，都有《星球大战外传》嘅，但系你话摆前摆后，我就唔记得啦。 哦，即系都有咁写嘅。 系有咗星球大战外传嘅一样嘅，其实都。 O、okay, K。 但系我唔 记 得系 前头， 唔记得系 上次系摆前边嘅。 上次摆前嘅。 系。 系、 哦、 啊。 咁样。今次唔知点解摆咗喺后边啦，已经系。 唔系，佢因为佢英文系咁样嘅。 哦，咁可能跟翻系咁译，其实系。 咦？唔系喎，我睇翻唔系，好奇怪嘅。香港咧就系调转嘅，上次都系调转嘅。 即系都系做一号行先。 系啊，系系。咁但系咧、不论系大陆啦、台湾定系新加坡咧，上次都系《星球大战外传》行先嘅。 哦，即系净系香港系咁样摆。 系啦，就好奇怪啦。咁 我 睇埋啲 Han Solo 都系咁嘅。 嗯， 唔系英文系咁样噶，英文系咁样写噶。 哦 ，OK。 英文你都写个名先写个姓啦，系咪先？ 系first name 同 last name 嚟嘅， 应该 系 系啦，咁应该就系嗱冇错啦。其实 Han Solo 咧系搞错嘅，因为 Han 其实系个名嚟嘅。 哦 ，OK。 Solo 系个姓啊嘛，即系佢全家姓 Solo 嘅。虽然佢呢度话俾你听 ，Solo 系佢呢度作落去嘅一个姓啦吓。咁但系佢全家就乜 Solo 咪 Solo 噶嘛。 冇错。 其实阿基佬伟咪就 Ben Solo 啊嘛 ，Solo 个姓嚟噶嘛，韩索罗，而家佢系啊。 系变咗姓何， 索罗先至系姓， 变咗姓何 系个名嚟嘅， 变咗姓轻，系啦，其实搞错咗嘅，系就系咁啦。 系，咁啊呢个大陆啊，就个名啊反而系叫做呢个有合索罗啊，咁啊， 冇合 唔系姓何添， 系啦。 哦，咁今套都相当武侠片啦，就古龙武侠片嚟嘅今套系。 哦，都我觉得佢哥布拉多啲。 啊，似哥布拉多啲，咁佢都系嘅，因为都柔合啊嘛，佢系。 嗯。 好，第二位咁就系韩索罗啦。 系啦，咁啊，第三位跟住啊，复仇者联盟三啊，无限之战。 嗯， 系仲喺度。 正路 啊，不过而家变咗得百零场嘅。 差唔多，仲咗一个月啦都。 系啊，要啊， 都要睇嘅睇晒噶啦，其实都。 冇乜耐力嘅，好似我感觉上。 系啊，我上个礼拜都觉得已经佢冇乜后劲嘅，其实佢系。 系啊，俾死侍嘅冚就冚赢噶。 一浪已经冚晒啦，已经系。 唔系去得快啊，咁啊升得劲咁啊，去得快咯，我觉得 系咯， 系 冇乜持久力啊，变咗系啊， 好 系 啊，咁啊第四咁啊反啪啪同盟啊， 吓呢啲叫新戏， 呢套 呢个新戏啊， 咁啊喜应该喜剧啦， 系喜剧嚟嘅， 真名嚟噶。 系啊， 呢个系讲啲父母好似知道惊个女好似走去拍拍啊，跟住又要去阻止佢咁啊。 系啦，冇错。 系啦。 系啊。 哦，即系都系温情搞笑喜剧啦，呢啲系。 系啊。 都系嘅。 嗯 ，OK， 好。 系啊，加第五呢、這个系啊，呢、這个剑仓物语。 系。 系啊，都仲有好多人睇啊，都仲 keep 住，都有65场，都犀利喎，其实系。即系以日本片嚟讲，都算唔错咯，吓 系，同埋都仲 keep 住上啊， 系冇错，好 系 跟住 第六呢个又系新戏啊， 系叫咩啊？ 呢个当祈祷落幕时系嘛？ 系当祈祷落幕时，即系都系东野圭吾嘅推理小说改编啊， 新参者啊， 新参者嘅第三集，应该就系系啦，应该第即系 系阿 布 欢， 阿布欢做嘅， 阿布欢做嘅， 即系之前有套叫 又重蹈蔡蔡子啊， 应该都系呢个 系啦，同一个系列， 系啦，好， 明白， 嗯， 第七位， 第七位呢、這个想更认识你啊， 系 呢个真系完全唔知系乜鬼嚟嘅呢个， 乜西片定咩嚟嘅？ 西片嚟嘅，佢西片嚟嘅， 西片 系啦 ，OK， 系啦。系啦，我谂到啲文艺嘢啊，似个样就系、是，系啦， 好特别咧个戏名啊，即系特别到你唔会睇啊呢个名字， 都系讲信仰嗰啲嘢嘅啲父， 哦， 系啊，个老豆个仔嗰啲咁嗰啲啊， 福音嘅， 有父子嘢啊嘛， 明白， 好，跟住， 好，跟住， 系啦， 第八位， 跟住呢个第八位圣老猎杀， 系， 哇，两极喎啲影评呢套嘢系， 系啊。啊，不打会讲嘅呢套今集。 哦，不打真系会讲嘅，咁听下点样讲啊，真系要。 好啊。 好。 咁啊，第九啊，仲响到呢个无声绝境。 哇！ 呢个算够耐力啊，呢个。 系咯。犀利犀利。 即系连啊星球大战外传都上埋，佢都仲喺第十名之内喎，系可以。 系。 好离谱啊！ 即系嗰口钉真系钉得住啊！ 唉，坚不得了，犀利，好， 好， 唔好话冇用口钉啊， 系第十啊，跟住最后呢个某日某月， 哦，终于有套港产片啦，仲系真正嘅港产片啦，呢套系， 咁系乜港产片嚟噶？咩戏嚟噶？ 汤仪嗰套， 阿汤仪同埋阿原岛大地啊，即系讲翻90年代嘅纯爱故事啊， 校园青春片 嘅香港片嚟噶啦，呢套系， 哦，就翻去日本 睇过咩？系啊，但系 系佢都算判过香港人啦，喺元岛大地。 咁啊系， 仲有冇说服？ 三十岁升中学生，唔出奇啊，堂妹都仲得。 系 正常啊，香港全部都30岁做中学生。 唔系咩30岁都好，下文职都学仲得啊。 都可能系啦。 系咯， 都唔错喎，王子诶。佢上映即每日得4场，佢可以入第十位都個成績係算好㗎啦，其實都即係都有 咁當然係啦， 係啊係啊，唔錯㗎，你港產片嚟講其實已經 係。但係佢依家應該都係優先嚟咗，我見佢上映日期係5月30嘅。 哦，即係下星期先至正式嘅。 係，即係港產片咧喺愛情片呢一個路即係類型上面咧，係不嬲都有一定嘅人入場嘅。 係，冇錯，嗯， 唔錯啊！佢呢個可能佢仲係講九十年代就有啲情懷咁咯。 唔係，即係可能真係葉念心咧帶起咗呢樣嘢嘅，真係唔到你唔信嘅。 多謝佢。 係。 但佢就唔得啦，而家佢而家就唔係好得啦，係咯。 唔係，即係其實重複得滯嘅佢自己啲， 我覺得。係啊，係啊，即係冇錯，愛情故事係得多出係啦，佢重複得滯啦，可能因為唔係因為佢啲嘢唔好啫，即係你一套都差唔多咁啫，唔係，就套都係 Steffi 咁啊嘛，之前係。 係，套套都阿寶。 係啦，就算轉都唔係 Steffi， 都係阿寶啊嘛，大佬，你估睇緊高達咩，大佬而家？系嘛，下次转马巴先得噶，试下系嘛。 唔系高达都唔系套套有阿宝啊。 系，唔系下次转马巴咯，叫佢个女主角叫做唔得咁，马巴女仔名嚟噶。马巴原来系女仔名嚟噶，你搞清楚喎，真系。 马巴啊喂， 系咯，我唔知系咩啦，系咩都好啦，佢中文姓马叫阿沙啫，都得嘅，系咯，系咯，下次转啦，记得系。 好。 系，咁下低之后仲有冇啲新嘢好似？鸟修行系咪新嘅？ 鸟修行好似系新嘅， 系啊， 即系十二位啊，而家 系 苍井优 十二， 哦， 系啦，苍井优， 苍井优， 系啦， 苍 唔系苍井空， 系，仲有诶，哇，而家仲唔知有冇人识嘅竹野内丰，我唔知真系 应该都识嘅， 竹野内丰， 反而佢排第二嗰个阿部征夫，我唔识。 阿毛政府，你睇到个样子你就知系边个嚟嘅。 哦， 系，因为通常做啲老 剧 喺啲日剧里边。 哦， 嗯，嗱，即系肥肥地咁样， 性 格演员嚟吓。 同版图你系嘛？嗯， 系啊， 系。 男定女都唔知啊，啲人听到系。 咁应该落嘢啊？ 应该再下边就。 同做版图你仔嚟啊？ 哦，咁样。 系應該係女啊！你真係好笑啊！你咪就唔知咯，嗯， 係， 嗯，係咯，不理直乸應該係基佬嚟啦，係咪啊？ 係， 不乸直理啊嘛，不乸係乜直理喎，大佬，係咪先？又唔係基佬，係咯，應該係啊 Billy 之類嗰啲角色嚟嘅，係咪個大隻佬？係咯， 幾嚟？ 老古係， 甚至會整， 嗯，好， 係， 有冇？快啲！ 個下低有啲一場嗰啲唔知係咩咁。 好啦， 有 嘅， 有 心上係啦，佢有鬼啦，佢冇。 啊， 係啦，心上。 要講講有一套《天使墮人間》啊，係得一場嘅啫，係。 唔係呢套劇情，我一陣會講嘅，但係點解冇數 啊？哦，係啊，呢套哇，得廿二位啫喎，去到，不過都正常。 一場， 得一場， 得一場啫嘛。 佢得一場啊嘛，大佬。 係，咁都 每日 都係廿二嘅啦。 係每日一場，係。 嗯， 咁冇啊！就排第尾都系三十到嘅啫嘛， 系 咯，我见到啲零人次嗰啲都上到榜嘅，第三名嘅咯， 系啊， 幸福路上唔知咩嚟， 我就唔知点解会彼得普仲做紧嘅，但系最大问题， 其实系咪做紧都唔知啦，我哋而家睇啲网唔中意 update 嘅。 点解彼得兔仲有做？我就 唔想佢又继续有个公仔喺度，攞画又继续有公仔喺度，唔能够作准嘅。 喺呢度都有人睇喎， 我都彼得兔咪应该冇噶啦，系嘛？ 即系仲有人睇喎，但系 真系 系啊， 系睇十九喎，佢 个狗啊，多人睇个狗啊，兔仔多人睇个血， 好奇怪喎，真系 犀利， 真系有自信啊，真系，即系呢个其实仲神奇过 Han Solo 啊。 早咗兩個月啫喎，套嘢 冇錯。好， 復活節做到而家啦。 咁嗰個咩即係頭先你講嗰套啊，咩天使墮人間，即係呢個 Jupiter Moon 啊，其實科幻片嚟嘅，我哋都冇講，科幻片嚟嘅真係。所以點解話我哋一陣會講咧？係啊，一陣我哋會講就咁解啦。但係我哋又唔係好建議大家睇嘅，因為大家入完場之後咧，又問候曬你，咁我老母就費事啦嚇。即係母親節已經過去啊 ，OK， 唔使咁有心，係唔使問候嘅咁不如正如大家出去問候老母，你一陣稍後都講一套母親節嘅特備戰隊俾大家聽啦，好嘛？一陣都提下啦，好嘛？嗰套嗰套你睇完，嗰套你睇完問候佢老母，我就真係批個頭俾你。 唔係呢啲咩？呢啲又係啲破壞童年回憶嗰啲咁嘅嘢喎。 即係三個明明靚女啊嘛，你印象中係咪？ 系啊， 嗯嗯，好，而家走翻出嚟，虽然未至于阿毛，但系都吓一吓嘅，大家见到吓到。 即系香港版本嘅美少女战士嗰个 level 啦，系咪差唔多？ 唔系劲过， 唔系诶，最大问题系个印象中系靓女，而家变咗咁嘅样啊！ 系咯， 系啊， 即系礼服无面盒变咗茶楼部长，我接受到嘅。 系， 系咯，系咯，咁啊 ，anyway 啦，等会讲啊，等会讲嘅。 好， 嗯，好， 睇下仲有冇 啦，真系冇啦， 好啊，好，咁啊到啊马仔讲一个几句，我哋成日讲个警告字眼啊，讲完咪快啲讲，声粗鲁。好，咁以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咧，唔需要信，但系你都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开始讲戏啊，唔需要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嗱，咁啊 ，Han Solo 咧就真系好犀利嘅，我就觉得如果喺完全啊，今时今日吓，完全冇做势啊，即系嗱，大家以为咧，我哋讲做宣传系，喂，电视买下广告啊，巴士站贴下 poster， 唔系啊，呢啲系 regular 啊，套套戏都有做啊，我哋讲做宣传系讲啲 PR 嗰啲嘢啊，吓，即系做势啊。咁呢套 Han Solo 系无论北美，全世界都冇做过势嘅。冇搞任何活動，亦都冇話點樣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被逼，即係其實係迪士尼係用一種係咪迪士尼啊？ 係 迪士尼啊嘛，冇搞錯啊嘛， 冇搞錯。 就採取一種我覺得係放棄態度，即係話咧，就好似香港嘅係咪新影嚟咁咧？即係上 Ava 啦，喂 ，Ava 嘅本身有 fans 噶嘛，上就自動有人睇噶啦。我嘥錢啊賣廣告，咁咪即係減少我到時啲收入咯，係嘛？咁你唔好以为做广告好平喎，我一讲做广告系讲做 PR 佬嘅广告就唔平喎，吓你分分钟咧，你做宣传咧系同拍套戏咁贵嘅，我同你讲。 嗯， 咁个策略就系话咧，我唔做宣传咧，即系套戏如果我都觉得唔做宣传都有翻一定嘅票房嘅咧，我就唔做啦，因为咧咁咧到时啊，如果万一唔好嘅时候咧，可能我都唔使死，我都唔理招蚀。因為始終沙窩有一定嘅 fans， 唔係蝕頂嘅唔蝕嘅，即係以沙窩咧點都有一定嘅人入場，但係咧、如果我做埋宣傳，即係 double 咗嗰個製作費啦，等於咁就蝕硬啦。 係睇個勢係咯， 睇個勢係啦，嗱咁但係咧而家出咗嚟之後咧，又反而唔係、哦，即係如果我哋同死侍比啊。佢即係如果以預售咧，我唔知實再開咗畫比又點樣啊？第一日比又點樣啊？你可以上網睇翻嘅，因為其實我有貼過一篇文，佢有寫，似乎咧佢都贏咗死侍嘅，就算計第一日 係響北美啊，呢、這個係 北美啊，梗係講。咁我哋真係大跌眼鏡啊！我哋以為呢套咧上就死硬，死侍就跌硬啊嘛。但點知原來大家反而係死侍唔係咁調翻轉啦嗱。反隨機系統啊，大佬嚇，一陣會阿 Peter 會嚟同我哋講啊，係撇的唔到嘅，同大家講 OK 嚇。 係。 咁反而呢套 Han Solo 咧，我自己睇完，其實我自己都唔係話太中意，老實講嚇，即係我連之前咁多集星戰啊，我都可以收貨。 係。 咁當然呢集衰唔過前傳嗰啲嘅，不過都好難講。其實對我嚟講，我都差唔多。 差唔多啊。 我覺得差唔多係。咁咁但係。唔知点解反而好多人睇完又觉得 O、OK, K， 我都唔知点解啦吓。 我系属于 O K 嗰一边嘅，其实我系吓、啊。我 唔系即系 O K 嗰 边 嘅， 唔系即系 O K 个形容词啫。咁我都冇觉得，咁系咪 O K 啊？都 即系唔系？但系啲人系反而啲人系讲系反而 合 唔当佢星战，唔睇唔当佢星战咁睇 系又 系 呢句啦。 系好睇， 又要唔好当到 啲嚟噶喎，佢系识 又要唔好当到猪金氹系金氹啊，又要唔好当响鬼系蒙面超人鬼，我其实唔好 buy 呢样嘢嘅。咁但系当然我都冇当嘅星战咁睇，所以冇当睇星战咪 O K 咯，我当紧睇紧哥布拉啫嘛，或者呢、這个诶、就 是、 之前做嗰套咩话咩千星之城咁样，我当系呢啲戏，我哋冇同嗰个世界观系连结嘅话咧。咁 OK， 咁咪睇咗套太空科幻片咯，咁佢都好睇过好多嗰啲唔好睇嗰啲嘅，好睇过《星星之城》嘅，都如果咁讲， 哦，好细个， 系啦，即系你咁样讲咯，先可以。但如果你话呢一套系啊《Star Wars》其中一集嚟噶，我就觉得好信息都好紧要咯，即系有啲人都话合到一号唔得，哇，合到一号得过呢套好多系嘛，大佬， 咦，我 知道，但係有啲人話 係咯。 我但係有啲人係中意呢套多嘅，都有啲人話。 咁分分就可以代表到，即係帶到你嗰邊嘅意見啦。我都想聽下，我都想聽下。唔緊要嘅，唔係大家要一致嘅，中唔中意嘅係個係個 taste 問題啊嘛。係 咧，我啲 friend 係中意 嘅，其實係。係啦，我一個中意嘅就睇唔食得辣啫，唔係代表即係辣係唔好食啊嘛，係咪先？ 哦，係啊，係啊，係啊。 嗰段辣就變咗咁嘅聲㗎啦，大家聽清楚嚇。咁我會唔會中意啊？ 我 死啦！我大佬镬咁样系咪？咁系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唔系喎，成日辣，即系哇！佢更加醒神，同埋把声仲靓啲。唔系真系有人食呢啲嘢开声嘅，你唔好理，真系好奇怪喎。系咯系咯系咯，因为佢把死人声就系咁噶嘛。阿小凤姐 一定要咁沙。 哇！小凤姐都叫死人声，唔系即系死人声嘅形容词嚟嘅啫，即系死人咁劲啊嘛。 系， 系咪俾人唔系 negative 噶，大佬你搞清楚先 ，OK？ 系， 即系徐小峰，我真系好厚噶嘛，大佬啊，系咯， 嗯， 你真唔系即系黑婆嗰啲嚟噶，净系咯，咁你嗰啲可能佢真系要反而调翻转，要食辣椒去刺激嗰样嘢噶，唔系讲笑，真系嘅，吓，但系一般人就唔系几好嘅，食咗会吓，即系食得太辣啦，会唔系几好？咁啊，好因人而异嘅，即意思系系啦。咁啊，咁你俾我食完会变咗咁嘅声，咁我梗系唔中意啦，系咪？即系咁解啫，系咯，系啊，系啊，系啊。OK， 咁好啦，咁啊，好啊，咁啊，大家讲下啦，可以介绍一套戏咪？介绍完啦，咁叫做 其实 都应该仲要介绍下嘅，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呢套就系暂时嚟讲，《星球大战外传》就两部啦，一部就《侠盗一号》，一部就呢部《Han Solo》，咁就暂时系得两部啫。以后仲有冇计划咧？就 嗱，之前咧就讲咗话 cancel 咗后边嗰堆嘢，但系咧最近竟然突然间 又有啊出发。 阿卢根个导演咧 pick up 咗 Boba Fett 嗰个 project， 即 Boba Fett 即系嗰个所谓银河最 绿色 奖金猎人啦，系咯嗰个啦吓，即系都系见唔到样咁 T 字头盔、T 字面罩嗰个啦吓。咁你即係前傳第二集裏面講嘅 Clone Trooper 嘅原型啦，咁樣只可以咁樣解釋啦，再複雜啲大家睇返啦，睇返以前啲集數啊，真係冇乜戲樣嘅今集目，係 OK 好，咁呢個就有最新消息就話竟然會再開返呢個 portion， 即係話會 下一個 channel 窿嘅，收得嘅關係呢 咁又唔知喎，係我可能有機會喎，大佬。 因為 呢套 復 劇咁咪 cut 咯， 我都唔使，係啊，唔使宣傳嘅，慳翻咁多收錢，咁使乜搞咁多嘢啫？ 咁咦，咁又實食冇黐牙又唔怕喎，係咪先？你今集就嫌 啊，可以好細啊嘛， 係， 即係嗰個 你嫌啊 ，Han Solo 唔靚仔啫。主要問題係咪？哇！揾個 Jack Black 做，我由頭到尾咧，佢又係要笑嗰個樣啊！哇！我直情係 Jack Black 嚟個大佬，即係我見到 Jack Black 做緊聽 solo， 咁啊喺度鬧啊！喂，我 Black 識見唔到樣噶嘛？ 係咯 ，CG 或者皮套演員搞掂。 咁啊皮套嘅冇理由 CG 啊，大佬咁離譜。Boba Fett 唔使 CG 啊，大佬。 我皮套咯 ，cosplay 啦 ，cosplay 啦，我叫你做 cosplay 啦。今集我都覺得 cosplay 㗎啦，呢度 Han Solo 係咯，咁啊應該反而會好啲嘅，係啦，咁所以我諗佢哋又突然間翻嚟啦，啲信心係啦， 係啦， 咁 呢個只限北美㗎，但 係只限北美，唔係，但係外國 嘅 公司咧，外國公司咧係好睇佢哋嘅北美本土市場嘅，佢反而咧有機會係海外得北美唔得，佢會 cut 嘅， 哦，佢咪賣俾人咯。 唔係，即係意思即係佢唔得，佢唔會開下一集啊。 係咪就算開咪賣俾人咯？人哋俾錢咁樣開。 係啊，咁又得，咁又唔同。係 啊， 冇錯啦。即係佢自己拍咧，佢如果北美本土唔得，佢就 cut 噶啦。 係。 咁同埋要介紹下咧。 香港嘅入場狀況啊，我係第一晚睇嘅，已經係七點幾啦，我睇。應該就爆場啦，正常第一日上嘅戲。 係。 係 啊，係啊，係啊。 星球大戰係我睇咗幾廿年星球大戰，包括前傳、外傳，所有傳啊，係我入場發覺間戲院竟然可以咁少人啊！ 係， 我唔係 咩位置咧？你哋嗰度 咧？以前星球大戰咧就有人包場睇啊嘛，成班 fans 包場睇，今次一樣，你唔需要包場，但係享受到包場嘅感覺。 我都享受到包場啊！ 係啊，自己包曬場。係 廿個人到嘅就真 係 得。 係啊， 係。 咁你係邊個位置啊？你边个位置？ 我喺黄埔睇嘅，我喺黄埔睇嘅。 哦，咁黄埔就会 少少 出奇。 我睇嗰套暗黑巨士，即係阿 Gary Oldman 嗰套咧， 我知我知， 都多人。 但意思即、就、係、是、如果你出旺角啊或者旺啲區咧，Han Solo 可能或者都多好多人嘅。係 應該會好啲嘅，因為佢點都攞到第二季啊嘛。點都兩 唔係，啲人話涼下冷氣啊，因為熱啊，你明唔明啊？呢排 唔係響所有 Facebook 啊台啲嘢咧，佢哋唔係討論個劇情，係討論點解咁少人啊？ 嗱，即係其實咧，我唔係講少噶，夏天上戲院上戲咧係有一定嘅著數，因為暑假唔係啊，因為熱啊， 係涼冷氣啊，佢真係瞓覺 熱咧，啲人就會諗辦法嘅，哇，入去睇場戲啦，第一。第二日買西瓜食啦，即日本人興啦嚇。不過更興一樣嘅就係講鬼故啊。 係 係啦，如果你下次咧有齊呢三樣嘢，你嗰套嘢一定大收咯。西瓜、鬼故仲夏天上，咁啊一定得啦，係啦。 係， 我 係 西瓜鬼片。 係啦，唔係最個最好戲院有埋西瓜啊。 係。 哦，舊陣時 冇食泡糕。 九十年代嗰陣時就有。 係啦，冇錯啦，係啦，夏天就食西瓜，係啦。 冬天啊，食个纸啊， 冇错啦，或者佢烧鱿鱼，系啊， 烧鱿鱼系啊，唉，食嗰啲 搞 蔗嗰度 咁啊 fit 晒啦，系啊系啊，搞蔗啊差啲，我惊成碌掟上嚟啊， 系咯，咁反而 Marvel 嗰两套啊睇过啦，咁唯有拣到新嘅 冇 错啦， 系咯，咁啊当入去凉下冷气，咁同埋咧你可以俾个眼罩佢嘅，即系坐飞机咁啦，系啊，咁你唔需要睇你咪瞓下咯，系咪？你另外有部机帮佢打，但系咧又唔骚扰其实第啲人嘅，咁啊最好啦。 系，同埋有個問題，我見到咧之前嗰啲咩 fans 咩包場嗰啲咧，啲人係參加曬，但我見到好似而家佢哋有飛多要送俾人嘅，我見到係 咁嘅， 係嘛？ 哇！ 唔係我先至覺得出奇啦，係嘛？ 係咯，正常都係咁嘅嘢。 出奇， 係啊，我覺得佢喺海外咧應該會差少少啊，呢套戲真 係喺大陸都話唔掂啊，啲人話係 啊，唔係因為你呢套戲咧。就要試到你係咪真正嘅 fans 啦， 係， 因為真正嘅 fans 係點嘅咧？就例如我舉例，你支持某個歌星仔，即係歌星仔啦，梗係唔係講大歌星啦嚇，係，咁你會咩情況咧？咁如果佢開演唱會，可能真係就十室九空啦。咁你 fans 你會點做啊？ 買埋 張飛 嗰啲位， 即係首先就自己先入場啦，要大佬。 係。 首先買一張啊，咁你再 fans 程度再重啲嗰啲，就買多十張派俾 friend 咯， 係俾屋企人咯， 或者唔俾都好，我支持你十張，我一個打十個，係咪咁啊 ？fans 係咪咁啊？ 係睇足十場咯，佢開咁多場， 佢睇唔睇唔緊要啊，我用錢去支持啫，我任何一場唔重要，我一場都唔睇都唔重要，我咪即係可能我都覺得唔好睇，但我都谷錢落去啊嘛，因為我支持佢啊嘛，係明白嗎？係啊，當年我都係咁樣入場二西高達嗰啲劇場版噶。 嗯， 我明知唔好睇噶，系啊，你试过喺你嗱阿芬芬就话黄埔得几个人啦、 啊， 你有试过喺 Times Square 啊？嗰时仲有 Times Square 系戏院噶嘛？ 啊 你有冇试过喺嗰度任何一套戏系得三个人噶？硬即系入口嚟噶， 咁啊未试过喎，三个 未试过咧，嗰次二西高达就系咁嘅光景啦。系啊，当然我张飞同埋即系算系乜嘢啊？支持唔到啲乜嘢噶吓。咁但係你係嘅話，咪支持係咯，係咯，係咯，即係真係呢啲叫支持場啊！真係支持，我都支持唔住啊！我好悶嘅大佬，即係真係唔係為咗好睇咯，係要支持咯。即係我啊，唔係支持而家嗰度係支持，即係片商啊，即係仲會買片啊，係啊，係 係係， 咁你所謂 fans 係咁噶嘛？咁你今次咪試得出，咪試得出咯？北美原來真係有 Star Wars fans 嘅。原來香港那些呢、推了這麼久的那些 Star Wars fans 即是有一定的人數但是你不是看到誰是人誰是鬼是不是這句話在《宮心計》和很多 TVB 劇經常說的是的 現在他們不是興了第二個說法說什麼看完上次第八集以後都不看的嘛說到是、 為什麼呢 是然後說被上次嚇親嘛他們說 為什麼嚇親 我不知道好看有不喜歡上次第八集的嘛 哦，系咩？ 系咯， 咁样 系咯， 关唔关事啊？ 唔知讲系咁讲咯，个口风而家变咗。 系因为上次第八集咧就冬天做，就唔使凉冷气。 唔知啊，佢讲到话睇完第八集以后唔睇星战啊嘛，啲人讲到而家。 咁而家星战上，我觉得不如送下雪条啊、西瓜咧，咁啊会好啲嘅。唔系我讲真噶， 系 诶，你戏院加料系咪睇星战送 Star Wars 雪条？ 係咪？食小棍，如果抽中乜乜乜，仲可以加十蚊又有換，咁啊咁啊好多咯，會係咪？係咯。 嗯。 嗯。咁同埋我必須要提出一樣嘢咧，就係、是、今次女主角嘅腳頭好唔好嘅呢個問題啊。 系， 呢个打马仔讲，我真系讲到冇气啊！真系，我只可以你讲下，我讲两句真系，我一路讲把声唔掂啊，好嘛？ 嗯，系咁啊！呢个女主角啊，即系 叫咩名？ 谢莫峰啊，我唔记得咗，龙母啊，就系我哋记得。 有个中文译法嘅叫咩？ 哇！ 中文要揾翻先得。 艾美利亚唔知乜嘢咁嘅。 艾美利克拉克啊！ 克拉克人真系黑啊！真系，原来个名个黑字。我係明曬，係啦，唔使阿黎耀祥佢算一算，我都幫佢起個名盤先，係啊，算一算先，嗱，阿馬仔啦，算到佢係咩名咧？ 嚇、啊，算到佢好似參加啲大 project 嗰啲，有係原本如有系列嗰啲，佢練個系列都 打出名啊！ 多謝終結者。 誒、你讀啊 ，Siri 啊，我哋叫 Series，Movie Film Series 終結者，係啦。咁啊，計上次佢做呢個魔鬼終結者就是、Terminator 啦，即係我哋叫未來戰士啊。係，哇！明明大 project 啊，就話明三部曲啊，話做埋 Sarah Connor 啦，喂，咁都有得死？ 係，即刻一套即刻 逼死， 成個 project 都冇。 project 都死埋，係啦。咁啊，今次係咪佢有第二套啊？ 第二套係啦，第二套大電影 啦，你睇佢咧， 大製作啦， 係。我大咪連個 IP 都大啊，唔係話普通大啊，即係佢大過你《Hunger Game》啊，你明唔明啊？ 嗯， 佢呢只话你畅销小说，呢、這个就系哇几十年嘅老牌子啊，只 I P 啊，咁都有得搭沉船，冇错，呢、這个就 系 有铁达尼号嘅，你记得 系都要撞冰山嘅，一定 系啦，佢唔坐所以就唔撞啦，系咯，嗱 系 啊，咁啊真系唔系怪佢，其实真系命格嚟嘅，真系时也命也，嗱你又唔可以话拣佢做有咩问题，真系我真系唔知道啊，真系吓，即系佢又唔系冇 reference 啦吓，你讲下呢个 Game of Thrones 呢个嘢。 啊！《Game of Thrones》咪而家大部分好多电影入边嗰啲角色都系喺佢入边啲人揾出嚟做 嘅，即系但系演员啦、啊，演员 系啦， 系啊。 其实咧，潜水侠啊，即系你哋叫水行侠啦吓，点解揾翻而家呢一个做咧？都唔系因为佢以前做过 Conan 啊嗰啲，因为 Conan 都啲食屎噶啦， 系 啊，都系因为做过《权力游戏》啦。 冇错，因为《权力游戏》佢有做啊嘛，仲老古啊嘛。 佢就 系同阿龙母有床戏嘛， 冇错啦，仲要就系同翻今集呢个女主角有床戏啊嘛，全裸 系啊 系，阿龙母全裸，全裸系啦，咁啊咁系冇露 J 啫，啊呢个啊潜水侠系啦， 嗯， 露晒股系啦系啦，咁啊龙母又不嬲都全裸噶啦，喺 权 力 游戏第一集第一个镜头已经全裸噶啦，佢系 全裸啊，真系全裸噶。 系啊，第一集 即系佢系未，佢系未去到四级，即系意思咧，某啲器官影埋俾你睇，未， 嗯、 即系未去到九七，香港九七啊， 系、 嗯、啊，我第一集即系咩咧？系本杂志嚟嘅 ，OK， 香港九七，大家唔知系乜，自己查下 ，OK， 唔系，权力游戏好似系得阿银兵好似未全裸过，即系过滤过。 哇，银兵你想唔想睇全裸啊，大佬？ 个个女角都全裸嘅。 冇错啦，好闲噶咋喺《权力游戏》入边，我 系 系，你以为咩 big deal？ 系唔系咩 big deal 嚟噶？吓咁啊，咁嗱好啦，咁既然啲做啲配角啊，嗰啲角色拍戏都叫做上到位，好多人吓。咁啊，而家呢排成日出现嗰个侏儒啊，即系上次喺啱啱喺呢个《无限之战》出现嗰个侏儒啦，即 系 佢变咗巨大侏儒啊，但系都系侏儒啊。即系我话佢整到佢成个 Chucky 咁嗰个啊， 系啊， 系 都系权力游戏啫嘛， 系啊，骨头啊， 系啊，银兵嘅权力游戏啦，啊，潜水侠即系水行侠都系啦，好多喎，你数你数之不尽啊，仲有好多好多人噶， 系因为权力游戏太多人啦，太多演员 ，X Man 嗰度又系， 够演员啦，其实系， 唔系，咁但系佢真系好中意喺权力游戏度揾人出嚟啊嘛。 我 真系 上次移动迷宫都有，移动迷宫个奸角都系权力游戏嗰度走出嚟嘅。 嗱，你一众嘅配角啫嘛，都可以喺电影度叫做即系搵到一个搵到一个席位啦。而家，喂，冇啦，权力游戏个呢个就 系 女主角嚟噶，你觉得呢个系权力游戏？ 系啊 系咪？佢先系最核心嗰个东西吓，即系我唔知佢咪算唔算系人啦？佢系啊，因为佢怪怪地噶嘛吓。 嗯 嗯， 咁冇理由啊，个个都得，佢冇理由唔得啦啩？ 點知就係唔得嚇。 唔係，就算冇話得唔得，你起碼唔會死啊嘛。 嚇，係啊，唔係冇你活，其實爭咗個算命師傅啊，就係冇計呢樣嘢嚇。真你要計下呢個龍母啊，到底有乜嘢犯咗啲乜嘢？係啊，你點解咧？佢係權力遊戲又得，拍第啲唔得嚇。 嗯， 點解咧？嚇，定係關唔關即係佢個身形啊？即係佢唔可能做古裝，你又唔介意佢即係矮矮細細 細細粒啊？係啊， 係啊， 唔係騎師會細粒啲啊嘛，係啊，騎龍佢喺度， 即係唔理佢咩原因啦、啊，可能嗰套戲入邊咧，佢就冇即係令到佢嘅缺點啊表現咗出嚟啊。 嗯， 系咯，吓，咁你一睇时装版，哇死火啦！佢个身形同阿堂妹咁嘅， 哦系啊， 即系我喺度睇，哇真系一样噶喎，手短脚短噶喎， 嗯， 系咯，即系开翻到权力游戏，俾阿堂妹分分钟爆红， 咁样， 啊，即系当然可以，即系唔使除衫嘅，我冇乜兴趣，系咯呢样嘢系。即系我讲堂妹就唔使除啦 ，OK？ 即系拍翻套类似嘅嘢啫，叫佢吓、啊，喂，可能好得噶。 咁 样，即系据我记忆中咧，堂妹系系搞笑先拍过古装嘅啫。 嗯， 不过佢喺边套唔系搞笑啊？点解咁讲啊？吓 系 吓，咦？可能正经拍到古装系有得谂啊？吓吓 咁样 切 吓吓，咁、啊、原来咧一摆到现代咧就真系死嘅。 嗯， 都可能冇台型啊。 系啊，佢要白发先得。 系啦，仲要白发魔女咁样，系嘛？咁你唔系你喺啲古装片入边，即系你等于武侠片啫嘛？唔系好有想象噶，系咪先？一个哇，好似萝莉咁嘅身形咁，咁佢萝唔萝莉就，同埋你古装你可以扮得佢萝莉啲噶嘛？又， 嗯， 系，系咪？即系佢呢度佢有时都个样都后生嘅，但系你有时哇一大光灯一照咧，哇原来唔系好后生噶咯喎，咁 出晒嚟， 系啦。咁佢呢度咧仲强行啊！嗰、那個梳咗嗰個頭咧，即係後尾嗰、那個，即係佢喺戲入邊最長時間嗰個髮型就係安德利夏平莊啊嘛，嗰、那個叫做， 嗯係， 咁你留意啊大家， 係， 嗱咁呢個妝咧的確好靚嘅，即係影個人人梳都 OK 嘅，即係如果個樣唔係太衰嘅話啦嚇，咁、嗯、係會襯得幾靚嘅，咁呢個係佢梳嗰個頭係成套入邊最靚嘅，即已經係佢最靚嗰個妝嚟嘅。咁但係咧都唔能夠掩飾到即係佢身形唔得嘅呢個問題，因為佢就露咗手出嚟啦，唔好影腳嘅。佢都知道你醒啊，盡量唔影腳噶啦。 嗯， 但係佢手都短㗎、 哦， 你見到係啊？咁短咪好咯，咪羅力最大佢又有啲師奶咁咧。 嗯， 即係因為佢已經都唔係真係好後生啦嘛。 嗯， 即系有啲肥嘅，即系有啲拜拜肉咁嘅。 嗯， 啊，咁你睇咗场咪堂妹咁咯。 嗯， 系嘛？咁系咪差少少？ 嗯 嗯。嗯，系啊。 即系我谂个外形上已经系输咗啊！吓吓吓，即系拍时装系就会输咗吓。 嗯 嗯。咁我唔知啦，即系我要从理性嘅分析，只系分析到呢啲啦吓。佢演技嗰样嘢冇问题嘅。 嗯 嗯。系咯。咁但系。再要再追查落去就唯有從佢嘅命格開始去研究咯。咁呢 part 就即係大家可以即係識一啲術數嘅朋友又去同佢起個命盤睇睇啦，係係啦。如果唔係我解釋唔到啊，係啊係啊。權力遊戲個女主角反而係唔能夠喺電影裏邊即係紅到，仲要唔知唔紅，仲要係令到成個 Siri 玩完嘅嚇嗱。因為咧點解咁講咩 Siri 咧 ？Han Solo 乜有 Siri 咩？嗱我就唔覺有嘅原本。但系咧，你睇呢套戏咧，明完咧都未完嘅喎。 当你睇到最后尾，你就会发现都仲未完嘅根本就。 唔系，唔知未完啊！我感觉成似某一啲电视剧啊嘅第一集啊。 佢提到嗰个组织个唔系咯，临尾好嘢都有继续。 咪终于出现啦！最后咪原来佢个黑社会大佬后边个大佬系边个咧？即系我哋讲咗我哋村桥噶啦，其实网络人讲嘅就系 Duff 猫。咁 Duff 猫竟然系喺真人电影版都未死嘅，即系我哋以为系卡通系咁讲嘅，系咪？同埋装嗰个蜘蛛脚噶嘛， 系啊。 咁佢呢度咧下半身都系机械，佢呢度都系机械嘅。如果但系你留心睇，佢企起身你见到佢只脚其实系机械脚嚟嘅。 系佢动画都好似系嘛，好似吓。 动画有，但系咧，但系从来喺佢后屘有换翻机械脚噶。 哦，系 有啊，系咯， 即系人。 咁但系。即係佢總之好多唔同嘅版本啦，有啲版本佢又換翻， 咁同埋咧，佢有兄弟嘅，即係其實佢有族人嘅。 哦，係啊，係啊。 即係 Joe Parker 都有第二隻猩猩啦。咁我初問喂，佢會唔會即係佢冇話佢自己係 Duff 貓啊？係咪？即係會唔會佢係同一個族啊？咁但唔係喎，真係 Duff 貓嚟喎。 嗯， 係。 咪因為其實佢連個樣都係阿威柏啊嘛。 嗯。 即係佢唔係話係個造型嘅，就係佢根本係用翻威柏。但嗱，佢呢個可能佢唔係真係揾個演嘅，我唔知啊。佢係咪 自 制整嘅？可能係係啊，喺 key 翻上咁。但我唔知乜唔揾佢演，佢要演啦，咁啊威柏呢好得閒嘅而家嚇，係咁冇咩做嘅嚇，咁啊我可能唔知啊，咁總之佢呢個可能出一出咁，我就覺得佢有啲似咧上一次俠盜一號咧，最屘出黑武士啊， 嗯係 係， 嗱咁出黑武士我都覺得好突兀嘅其實嚇，咁當然有黑武士出場，淨係呢一下我係覺得好嘅，但佢出得唔係幾啱時間啊嗰啲嘢，我成日覺得嚇，咁啊呢度咧最尾咁樣出一出啊 Duff 貓咧。即系赤武神啦，香港叫做吓， 系， 即系俾阿龟公星吓，即系唔系佢整死阿龟公星，佢跟住又俾阿 O B One， 即系 O B One 就将佢斩开两截啦嘛，即系喺呢个前传，即系 Episode One 啊，第一集发生啊， 有少 Ops 噶喎，度系， 咁啊系啦 ，Ops 咁样唔知做咩会输，咁但系咧你一路睇咧 ，Duff 猫都冇再出场嘅， 系啦， 咁如果跟住佢而家咁样铺排咧，即系下一集啲 Standalone 就会出 Kangaroo， 原来又未死啦。头都被人批埋，咁喺 Star Wars 嘅世界，头都批埋都可以未死噶嘛？ 系 变到好似上次我唔记得叫咩将军咯。 系咪阿万能侠嗰、那个飞头啊？飞头嗰、那个系啦，会唔会啊？会唔会咁啊？下次 Kangaroo 又未死吓，个个都未死嘅，黑帝又未死啊嘛，冇人死过嘅原来啊。 唔系佢唔系话做佢嗰啲咩，即系佢一啲组织嗰度仲有几个等住出咁样，好似讲到。 有啊，咩索隆啊嗰啲啊， 系咯， 冇啊，但系嗰啲又唔出噶喎，系啊， 唔知啊，跟住佢又提到好似后屘唔系又话讲到啊扎克克咁样讲佢个势力咁样， 呢度冇提喎， 临尾佢唔系讲话有嘅， 有咩？有 即系讲噶，好似话唔系， 我冇听过提过扎克克喎，好似， 唔系冇提过人咯，有嚟提过组织啫，好似唔系啊， 哦， 有几个咁样嘅，佢哋讲佢哋 系啊。 系，即系总之呢度咧，就我觉得佢其实咧，沙巴顿克啊，同埋波比菲咧，应该点都出得出噶啦，要反而即系 唔系咁搞啊， 系啦，就唔系出阿 Duff 猫邪武神嘅，因为唔关事啊嘛呢个。咁既然你下一集系有机会拍波比菲，我唔理你拍唔拍都好啊。波比菲咧，其实就同阿 Han Solo 就似比较宿敌啲嘅关 系。 系有咩理由呢个角色唔出场啊？既然有哥布拉，点解会冇水星人嘅咧？ 系点解唔走出嚟？ 唔係，即係你哥布拉卡通第一集都未出水晶人，但係你以為劇場版嚟噶嘛？係，因為你一定會出到，但你最尾起碼影一影啦，係咪啊？ 嗯。 咁我唔理你拍唔拍，拍唔拍都冇所謂噶，都可以出下噶，係咯。佢又冇啊，嗯、即係我係佢啊 ，C C 都接翻過來咯，海膽接翻過咯，係嘛？ 另外睇翻資料咧，阿達貓個演員真係阿 Ray Park 嚟噶。 哦有 資料 分身做嘅， 嚇， 即唔係 C G 嘅， 係啦，把聲就唔係佢嚟嘅，聲係。 我點解會咁嘅？ 唔知啊， 會唔會其實當年都係配音嘅咧？ 可能係啦，因為佢 vocal 同埋係分開兩個嘅係。 哦，可能係當年都係 有 機會。 演員表佢有寫嘅，其實。 我就冇留意當年個聲音係咪自己做嘅，可能唔係啦， 都唔過有講嘢嗰陣時。 少啲，唔係有嘅，有講嘢啊，少咗 少啊， 少啲係。你反而咧，你睇翻 G.I. Joe 裏邊做黑人寫，佢就有多啲係。 係 同埋黑人寫咧，佢見唔到樣，但係佢又反而係自己講翻嘅好似。係。 哦。係啦。 咪黑人寫即係遮住曬樣，見唔到，即係同阿李炳憲打嗰個話係，我唔知大家。 大佬講嘢嘅喎，差唔多。 唔係黑旋風人寫嗰個啊，你唔好搞錯係唔係？ 力嗌哦係。 係啦係啦。唔系广告黑旋风忍者唔使用剑嗰、那个，系啊系，唔系嗰个。 佢哋话又话拍噶嘛？ 黑旋风忍者？ 唔 系。 系 啊。 G.I. Joe 嗰个。 外传就净系讲 Snake Eye 啊。 嗱，我觉得香港直情都拍黑旋风忍者啊。嗱，你问我香港有咩 I.P. 有啊？黑旋风忍者啊？ 系。 系啊 ，C.D.I. 超人啦、啊。仲有德成介绍嚟嘅，佢都系我同乡嚟嘅，喂，同埋金宝绿水嗰几个都几出名噶。 系， 再唔系你考虑下黄老太，黄老太都拍过戏啊，即系有玩啊，系咪？咁点解冇呢个 Jack Lin 同埋呢个 這個時商迷你倉那個鬼佬的呢？是香港只剩下這些了，現在是啊是啊是，不妨想想他啊，是啊， 嗯， 是 哇，咁我讲返今集套戏点啊， 嗯，係今集套戏我睇下囉，你问我就係囉。 嗯， 不如既然係咁，得分分讲先啦，分分觉得好睇 嗰 个嘛，係囉。 系 啦。 我哋呢几个唯一一个角色係 ok 嗰个嘛，即係唯一觉得好过合到一号嘛，因为我觉得佢。 嗯。 咁，啊，首先，我开头对呢套戏呢都係零期望嘅。即係我都觉得佢。 不如你排一排，首先so far，嗯，Star War， 你覺得好到由好到差，你係點樣排嘅先？ 哇！即 係 咁多套嘢， 係啦，你講翻先，因為可能大家唔都未稱到個分別，你稱一稱， 哦， 你啫，你嘅評 級。即 係 我覺得最好啊！我 係啦，電影包括電影， 我最中意就係《帝國反擊戰》先嘅，即係第一一定 好多人都 係《帝國反擊戰》㗎啦，我就係㗎啦。 係 第二就係《撩哭》嘅，第二《撩哭》。 撩哭 係 即係第一套收啊，第一套收電影啊。 跟住就係《武士復仇》，即係一定係正住呢三部係擺頭。 正 選 三部曲 係 啦，係啦， 唔會改嘅，係唔會改嘅。 O K， 明白明白。跟住 係啦， 跟住 就係應該我係中意《Last Jedi》多過第七嘅，即係權力覺醒嘅，即係第八、第七咁嘅，我跟住會排。 好 ，O K， O K。 跟住我就會排呢套啦，就去到。 哦， 即系 咁样 ，OK， 好， 跟住就合到一号， 系， 前转嗰三套我都唔识分，即系点样分？ 哦，即系总之系排尾啦，前转三套，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好，好啦，好，咁讲翻，咁你觉得呢套《Han Solo》啊？点解你又觉得好咧？系啦， 我觉得我零期待嘅，可能因为零期待啦，亦都系，咁 系， 我就中意个转咗个导演，虽然转导演啦，但我都仲 系 好中意呢个朗侯活嘅。即係佢拍戲從來咧都係一係四平八穩，一係就好好，即係佢得兩飯嘅啫，唔會點衰嘅。咁，我哋望翻轉頭啦，之前佢拍過嘅就係《一級雙雄》啦，好好睇啦，係 啊，好睇，好好睇。 佢拍過《雷神》，之前做過有套《無比敵》，即係《怒海之心》，我覺得 OK 嘅，都係佢 一巨擎百擎《無比敵》係 係啦，我覺得好睇嘅，都 OK 嘅嗰套。咁另外 有人覺得悶到暈㗎，大佬。 我覺得 OK 嘅，我覺得 OK。即係四平八穩啦，你即係唔可以講係差，點都四平八穩。 唔係佢有佢嘅味道啦，最少。 咁另外就係阿 Dan Brown， 即係達文西文馬嗰三部咧，都係佢拍嘅。其實我覺得四平八穩嘅，都唔太差嘅，其實好睇。 喺新啲嗰集就冇咁好咯，相對啦，係啦係啦。 你 連續幾集好睇啊，係咯係咯， 都 係好睇啊， 平均嘅，其實都係平均。 好睇啊， 同埋我最中意佢有部就係之前阿卻羅素做嘅，就係做消防員嘅 Bad Draft 啊。我唔知有幾多人睇過啦。Bad Draft 好舊嘅咯喎， 嚇應該叫烈火雄心啊，係阿卻羅素做嘅。咁我係 嗰套之後，香港先有咁多電視劇同埋啲戲係玩救火啊。 系咯， 嗱，之后我哋都会讲另一套救火嘅科幻片嘅，一阵间吓 ，OK， 系消防员，系呢套好好睇，呢套都好好睇。咁另外 等讲啦， 而家好睇嘅都有阿波罗十三，真系又系好好睇啦， 都系佢啊，系 都系佢嘅。另外有套叫做Beautiful Mind 嘅，就应该系一个数学家，但系佢有思觉失调嘅。我好中意 边个做嘅？系咪罗素高？ 罗素高做嘅。嗱，咁你佢嘅系啦。咁所有呢啲往績呢，佢係真係 好嘢呀， 即係所以幾個導演係俾到個信心嘅。你就算佢係執手嚟， 但個問題係今次佢係執二攤嘅咋嘛，其實最開始嗰陣呢度佢都係即係喺呢個咩呀，咁咩廿一街嗰兩個 係咪 Lego 係啦，係咪廿一街嗰兩個嘛，都係嗰兩個嚟嘅。咁你拍搞笑嘢去開咗個頭，跟住呢就唔知做咩就同迪士尼又炒散咗啦，即唔係打散工炒散啦，即係炒嘅嘢玩完，咁跟住就換咗呢一個導演接手，即係執爛攤子嘅， 係 啦。 呢個導演有道好呢，就係佢喺描寫人性、人物性格方面，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嘅。 係。 呢一方面亦都係我覺得Han Solo 點解我會覺得好過合到一號呢，就因為你覺得合到一號，佢嗰扎人做個 mission， 你人係一扎喺度，但係你係冇乜性格嘅嗰扎人。 Okay， 哦，系啊，系啊。 但系你见到康苏卢咧，起码佢呢扎人咧，我睇到佢哋每一个嘅性格，即系个演员， okay， 个演员到而家我都唔中意嘅，即系阿 Jeff 嘅呢个反叛嘅 console 單板 jack back 中意嘅，我都係唔中意睇完套戲，我都唔中意嘅其實係。但係我對套戲係足係 OK 嘅，因為佢擺咗一個西部片嘅法，即係你抽起曬。 哦，係啊，本身輕鬆 係啊。其實就係一部西部片嚟嘅啫，即係佢擺拍笑片，佢變成一部西部片，咁我覺得係 good 嘅。我中意嘅，可能我本身都幾中意西部。 即係以執二攤嚟講咧，你又唔覺得佢一忽忽咁已經好犀利啦？ 佢都流暢 到， 你唔覺得？ 同埋你又冇覺得呢套係笑片嚟嘅喎？ 係啦，佢完全變成一部西部片喎。 係啊，即係原本肯定係笑片嚟嘅，我覺得佢原先係係啦。 尤其是好多槍戰啊，中段係劫火車嗰啲，完全就係。 劫火車嗰段好精彩，係咯。 完全係西部片啦。 最精彩 嗰段。係極頭西部片啦。 其实呢一 part 同阿死侍都系啊，都系喺度劫嗰架车嗰度系最好睇啊嘛。 系系啊，劫火车嗰度系真系最好睇噶啦，系啦 系。 咁我觉得人物性格方面去处理得好嘅，即系汉苏卢，佢由一个散仔变成到而家，到后屘点解会咩人佢都唔信，即系净系信自己，佢个老友净系得阿乔帕卡。咁呢一度我觉得系处理得好嘅，同埋开头我都系另外一个引我入场嘅，咁星当然星球大战一定引到我入场啦，同埋系龙武呢个演员都引到我入场嘅，其实 系啊， 因为我由头到尾都中意睇佢嘅，即系由电视剧开始我都中意睇佢噶啦，所以入到场睇我亦都冇乜点太大失望，因为佢都系表现翻咁上紧嘅嘢嚟嘅啫，其实系，咁 即系佢个表现，即系唔系衰啊，佢嘅表现，佢表现冇问题嘅， 冇问题，演技完全冇问题嘅。同埋我想知道嘅嘢，佢呢套戏都俾到我嘅，即系 俾到 啊 ，Han Solo 手把枪点样嚟啊？佢点样赢日船翻嚟啊？佢点解会成日拎住嗰两粒色啊？佢都有嘅，其实全部即系你要知嘅嘢。 佢其实嗰两粒色喺正传咧唔系咁紧要嘅。 佢呢度反而特别讲得紧要喎，即系可能因 为佢呢度咧就是、因为上一次咧第八集咧就明知有呢套戏咧就夹硬加嗰度嘅啫。其实咧我从来觉得咧。佢喺千歲英嗰個上面個掣啊，掛呢個嘢咧，就等同於佢啲車喺個後鏡掛住個香精啊，掛住個平安符咁上下。 咁就 係咁樣 反光 嚟嘅，未至於。但如果你真係好重要嘅嘢，你就唔會掛喺度，會掛喺身度嘅。 係啦，係啦，呢度就 即係對嚟講咧，嗰個當然係一個 good luck 嘅象徵嚟嘅。但係咧係得色嘅啫，就唔應該好似佢呢度咁講到，話講到咁誇張咁。咁信物嘅一個程度嘅，係係 係。係啦，佢提升咗嘅，將兩粒色係， 即係等於賭神啊！賭神點解立頭同食朱古力？喂，有冇搞錯？唔使解啊！佢唔立頭啊，分中間界或者咩咁，即本來唔係好緊要要解釋嘅咩？咁但係去到賭神呢個少年賭神，佢竟然連立頭同食朱古力都要俾個理由咁樣咯，我覺得有少少係咯。 係 唔係最怪個女機械人個 chip 入咗個千歲影度？ 系啦，个千岁应该人工智能咁样当佢，由咁样摆落去嗰度，我系麻麻地嘅。其实我系即系当然呢套戏我中意啫，但系都有缺点嘅。咁嗰个系真系我中，我唔中意嗰个。 阿 Lando 你觉得系唔似啦，系嘛 ？Lando 同埋我唔中意 Lando 同埋嗰个女机械人嗰条感情线，我唔明点解要加落去啊？其实。 嗱，佢呢度咧将机械人呢样嘢咧提升好多，因为其实你实质咧你睇 Star Wars 咧。佢啲人的確對啲 joy 啊唔好好嘅，其實 Luke 都對佢哋唔算好嘅， 工具人啫嘛，全部都係。 你記得咧喺 New Hope 入邊啊 ，New Hope 即係第一次星球大戰套戲，佢最尾阿 Little 咪俾人打中咗嘅喺 X Wing 嗰陣，佢哋打完死亡星翻嚟喺度慶祝，好歡呼嗰陣，佢哋調翻只 Little 翻嚟窿曬，其實得一個唔係人喎，得一個東西係 care 嘅就係 C3PO， 佢哋成班人類完全。冇理過窿咗去 out the two， 佢仲攬頭攬頸好開心咁去慶祝，你就可以睇到咧，呢班人係一個機械人種族主義者嚟嘅，一套而家嘅術語啊，即係佢哋係種族主義者，即係機械人呢個嘢，佢冇當佢一個種族啊，即係佢一個機器嚟嘅啫嘛， 工 具啊嘛，係工具人啊，工具人都好啲啊，工具，係啊，因為同一個士巴拿同一個即係或者極其量都係一條底褲同埋一張廁紙嘅對位嘅啫，都有佢嘅用途嘅，係啦。咁去到呢個 Star Wars 嘅，即係《帝國反戰》同《永保復仇》咧，你先至會覺得咧，佢哋同佢哋係 friend 啲，即係會覺得都有少少當佢係朋友咁樣，但都係咁多嘅啫，係。 你有冇覺得佢係人呢？冇。今日呢一套戲呢係第一次係用當佢哋平等咁嘅角度去講災呢個問題。咁 有 啲佢就整完呢一個 人權喎，佢喺度講緊。 冇錯啦，冇錯啦。 呢樣嘢喎。 好奇怪，我係Star Wars嘅世界觀係冇呢樣嘢嘅。 呢度係 好怪， 即係唔夾啊！我覺得成同成個世界 冇錯， 係咯， 因為呢個同冇錯同Star Wars一路以嚟唔夾啊，係 呢個第二個系列嚟㗎嘛，其實 係咯。咁啊，阿 Len 呢個 但你睇合到一號都冇呢樣嘢㗎嘛？ 即係佢好似我感覺就好似個呢度開第二度咁啊，成日講佢。 啊，因為外傳真係外得好犀利啊嘛，呢個傳係。 係佢想開第二度啊，唔關事啊，同我根本。 咁啊 ，Lando 個演員，我覺得又係唔好嘅，其實又係，即係變成咁樣，即係嬉皮少年咁，我係失望嘅對呢個角色。 唔係，即係你外遇啊？外遇都有個定義噶嘛，大佬 ，keep 住 keep 住嗰條外遇啊，嚇一次過嗰啲叫叫雞啫，大佬，佢滾啫，係，係 咯， 係嘛？即係你外得滯就唔係嗰個系列噶啦喎，你明唔明 啊？係啊，呢個係怪咗咯，呢一個。 系啊， 咁我喂 叫雞嗰啲唔係外遇嚟嘅， 就唔中意咯。即係 Lando 加機械人， 係啊，好怪啊。唔係同埋佢仲要講到你有感情啫，即係愛情喎。 喂，係愛情喎，大佬，我想象唔到啊，其實我係。 係。 喂，就算係想象到，但係你都唔覺得佢哋 唔得真係唔得， 只有咁嘅關係。 啊，真係 呢套嘢咧，我已經當係哥布拉嚟睇㗎啦。咁嗰隻嘢係咩嚟呢？阿美女 係 呀，但係佢樣唔似嗰啲嘢。 冇錯啦，阿美女係點樣嘅？ 人類嘅女人用啊。 阿美女係一個美女嚟㗎嘛，大佬啊。機械人係一個 sexy robot 嚟㗎嘛，大佬啊。係 啊。 你都俾個歐都啲都頭嘅機械人我？有冇搞錯啊？呢隻嘢雖然有手有腳。即係一個有手有腳嘅歐都啲 two 嚟㗎喎。咁你我覺得佢咁樣表現完之後，我只係感覺到阿 Lando 呢，佢一個極度嘅戀物狂囉。 係囉。 即係有另一個頻道講過嘛，係戀物狂呢隻咁嘅鍾意呢嚿咁嘅嘢嘅人係衰過呢個咩話戀屍係咪？ 係 衰過戀屍癖呀係咪？係咁我唔知呀，即係呢件事真係令人睇到幾其實有啲毛骨悚然啊！你明嘛？ 會啊， 第一 成套戲最差。 而家好似係都有好多古仔類咁喎，好似嗰陣時睇哦 ，Young Justice 佢嗰個火星少女其實係異形咁嘅樣 喎。乜呢下先咪試一拍 Ex Machina 咧？就唔係揾下嗰個女做嘅，係揾得呢隻嘢咁嘅樣做。 係啊，係啊， 係啦， 咁樣 即係同只 Out of D Two 咁上嘅嘢喺度 Ex Machina 呢？你得唔得啦？ 嗯， 我暫時都未接受得到咯，係咯， 係啊。 系咯，唔得，呢个真系唔得。即系你几件， 即系你话 CVPO 同 Out of D Two 咧，咁我都或者仲接受到嘅，吓， 嗯， 吓，系啦，你拍唔？ 你讲嘅接受到系佢两个一齐，你接受到啊？定系你接受到佢两个？ 咪佢两个一齐咯。 系，哦，咁得。 咁你觉得 CVPO 同 Out of D Two 唔系一对嘅咩？ 系， 咁其实同埋喎，机械人其实冇性别噶， 系啊系啊系，冇错。 你稍微调下佢个声音啊，佢就系佬嚟噶咯， 系。 即系我完全系唔能够理解到，即系嗰只嘢点样，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嘅一个咁嘅角色咯。 嗯 嗯， 系啊。 其实好多时咧，呢类型嘅题材咧，你唔会特登话嗰个咁样样型。的角色是一个女的樣的，即是通常直情不提的，那她喜欢她就喜欢她咯，做什么呢？那不 调 转， 如果不是人样，我反而是调，如果有机械是调仔会机会大一点，那些故事说。 都是的。 即是个机械 人。人我角色是条女咯。 人的喜欢一 个 人的女仔。 机械人喜欢一个靓女，哦，咁啊正常 喎。 反 而正常喎，呢 个。 系啊。因为我哋可以投入去喜欢个靓女啊嘛。 系，我 多数啲人就系咁。佢呢个调转嚟做啊，好似系。 我话嗰个机械人冇问题啊，机械人你咪整翻人样人形咯，人形都得啦，即系唔一定要人样人形都好啲。 嗯， 佢唔系人形嘅大佬， 系佢好似垃圾桶， 唔使咁甩皮甩骨啊，佢大佬。 系啊， 佢個樣 冇理由個頭係 out of D2 咁啊 ！CBO 都靚過佢喎 ，CBO 人形嘅咯。 系咯，你话 Lando 唔系唔系唔系，首先你要搞清楚 ，CBO 就系嚟自呢个 咩大都会嗰、那个 大都会入边嗰个 女机械， 嗰个女机械样嚟啊嘛，本身系 女机械啊嘛，金色女机械啊嘛，咁你话俾我听 ，CBO 原来系有女机械版嘅咁，哦一定有啊， 个个样 系啊，咪咁嘅样咯，咁咧佢中意嗰个系咁样嘅，咁我都 都 OK。 即係好啲啦，係咯，好少少啦，係咯， 係個女人型咁嘅機械啊嘛， 女人型啊，大佬，係，即係你話你中意攬住個膠公仔啊，那個膠公仔都係人樣㗎，係 啊， 冇理由嗰個膠公仔 out to D two 咁啊，真係有啲變態喎，大佬， 係啊，仲要有一幕嚇，仲要有一幕講個女機械人同阿龍武喺度講啲。 系啊系啊系， 嗰度先至令毛骨悚然喎。 系啊，真系毛骨悚然啊，大佬。喂，下一集阿 B B 八会唔会阿 B B 八会唔会话俾人听同阿 Po 其实有嘢噶？系、啊。 你觉得 跟住 同阿咩同阿 Po 啊？ 你会中意嗰个B B 八嘅？因为我中意大波啊嘛。几大个波啊 ？B B 八。 两个 咁样就一个好大嘅波嚟噶嘛。 成个波形啊，都系 系啦，冇错啦，原来就系咁。佢咁波系真系波啊，真系一个波啊。 系 啊，自细咧足球就系我的朋友嚟噶啦。 唉， 系嘛？跟住大大下就发现有个球形机械人咁，咪爱上咗咯，得唔得？ 系 系咯，你仲合理啲啊？反而吓， 系合理嗰度， 唉， 呢一度就 或者 B B 八好多机关噶嘛，系咪好多窿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 嗯。 哦，仲唔止窿添，仲有好多支支嘢添。 系啦，我唔知啊，好多嘢玩嘅，总之系啦。 唉，有排。 咁呢度我反而见嗰个所谓女机人咧，成掹咗出嚟插人多。咁、我想问下阿 Lando 平时同佢玩咩嘅咧？其实 唔知赌钱嚟。 唔系，急俾人插啦，我估。 系输咗俾人插喎。 唉，我唔知佢玩咩啦。唉，总之，所以佢个新掹我都系出嚟插佢咯，系咯，系咯。 系， 系咯， 嗯， 系啦， 跌到个对面翻嚟 喎，呢度 唔知佢啦， 吓，咁有 同埋最后嗰场赌啊，我都唔中意系最后就赢咗天水鹰嘅，你俾我就系， 吓， 即系中段已经要赢咗佢啦， 我就觉得系啦，你最尾嗰场，你一系就整劲啲，嗰场赌咧系决战嚟嘅， 赌晒啊， 冇错啦，最尾就约战呢个沙窝拉斯维加斯啊，即系 Cloud City 啦。 系 啦，喺 Cloud City 度赌翻波啊嘛，慢镜入嚟啊嘛， 即系抱翻波劲嘅，即系大场面啲嘢嗰度系。 系啦，跟住咪即系唔系大场面，全场面都系咁噶啦。但系意思即系你 focus 喺嗰场赌度嘅， 系啦，即系要讲到最后一战咁样嘅， 最后一战嘅系啦。甚至乎咧，你都唔好讲系佢斗阿 Lando 啊，佢同阿 Lando 嘅中间已经决咗胜噶啦，最屘阿 Lando 同佢合作。再鬥呢套 Star Wars 裏面一個賭王陳金城之類嚇嚇，會唔會咁好睇啲咧？ 係， 即係如果佢要咁樣講，不如咁拍啊！我意思，我梗唔係咁樣好睇啲啦。 係，同佢練嘅臨尾其實串通咗啊。 係咯，係啦，係啦，冇咗啦。即係阿 Lando 以為出賣佢嘅，但係原來係串通，係啊，係 啊。 跟住仲話佢嗰個偷牌嗰個嘢咧，係已經係幾年前嘅科技啦，係嘛？系嘛？我呢边咧液晶显影偷牌机咧，系而家最新嘅产品咁之类啊，系嘛？ 阿 Lando 咁赢咗我个城翻嚟喎，真系 冇错啊！系咁啊， 即系、 啊啊、 一个赢个城，一个赢架飞机，赢架太空船咁啊，最好啦。 系啦，咁啊好睇啲啦，系嘛？ 啊，最屘我哋赌翻出嚟系谂起咁样练啊， 系嘛？ 系 咁跟住佢打嗰边又有啲龙咁啦之类啦，系嘛？ 系。 系嘛？唔系佢做咗最尾同波波飞喺度打，跟住同边个赌咧？系揸巴就黑，唔系咁 make sense 啊？ 系咯， 阿红嘢咁啊，揸巴就黑系嘛？ 系， 条虫咩架喺度对住喺度赌啊？啊，系嘛？唔系都有啲嗰啲咁嘅个女真系识有佢噶， 嗯， 沟条女点烟啊嘛？系嘛？嗰下佢睇唔到换牌啊？系嘛？ 系， 咁使唔使叫阿黄晶啊帮佢度度咧？喂， 系，做啊，系啊，你拍赌片，揾佢度一度系正路嘅，系， 系， 系啦，你继续讲啊，补气啊，我系 好，继续啦。咁就系啦，缺点就当然亦都有啦。咁但系演员表现，我又觉得都交到货嘅嗰啲演员，例如做阿、今次做阿 Hanson 做嗰个，今次可以当系佢师傅咁嘅角色，即系嗰、那个 背格系 咪？系咪叫背格啊？即系Now You See Me 做催眠嗰个咧，我觉得佢都做得唔错嘅。即系呢个角色我系几中意嘅喺呢套戏里面。 咁啊，系嗰个催眠佬嚟噶，呢度咁老嘅。 系啊，系佢嚟噶。 老咗好多咁。 系佢嚟噶。 哇！哦。 另外阿幻视做奸角咧，我啊觉得好过做幻视嗰阵时嘅佢系，即系起码有啲表现嘅幻视真系比较。 即系呢度嗰个黑社会大佬块面俾人搲嘅嘢咁嗰个。 系啦，嗰其实就幻视嚟噶嘛。 哦，唔怪得咁熟口面嘅，边个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就话，我觉得佢呢度嘅表现都好过喺复仇者里面嘅。咁我觉得都收获啦。咁同埋讲阿朱柏乔同阿 Hanson 同个友情，有嗰段我啊觉得拍得都唔错嘅。 啊，有啲基情 哦，少少啦。咁我觉得 OK 啦。 一齐冲凉啊！ 喺嗰度嗰一齐。 有冇执番碱啊？ 我覺得嗰度應該整個浴缸去一齊沖會更啱 feel 啲。 係，爭佢未執翻簡，如果唔係就真係正到爆啦。 嗰幕可能有嘅 ，cut 咗 啊。 可能原本做笑片嗰陣時候有嘅。 係啦。 即係而家變咗正經戲就冇咗。 佢影住兩個隻腳嗰陣咧，應該薄跌咗個翻簡，跟住完場啦。 哇！正。 要咁啦，係啊。 跟住嗰個阿伯啊！阿伯即系话催眠嗰度，一行过跟住，跟住谂住只眼咁，唔知见到啲乜咁啊！ 唉，咁 啊 正。 嗰个冇影嘅，冇影发生咩事嘅。 系咯。咁中国嚟讲，我中意佢，其实就系中意佢四平八稳咯，即系样样都有，亦都唔太差，即系可以keep 到个水准。我自己就觉得系咁啦，系啦。咁你哋觉得系点啊？ 咁我就千岁英就系主角咯，其实我觉得。 系。 咁同埋呢度盡顯嘅千歲英啦，即係點解佢會後尾搞到爛融融呢？我又解釋咗啦 。 原來呢原本好靚仔嘅，但係呢係見唔到機器喎。你平時見砌模型呀，咁咪周圍都有機器呀，側邊成辣露嗰上，原來本來係冚住曬嘅呢度個解釋。即係食嘢原來係 白雪雪 呀、方形嘅，即係完全冇見到機器，即係如果側邊嗰個圓咕碌位呢，佢都有嘢冚住嘅。 是全部冚晒嘅， 咁你见到嗰啲明明应该系啲好似排气口咁嘅位，原来本来都系冚住嘅，睇唔到嘅。 系 即系个壳啊，即系。 即系佢，你可以咁讲，但系即系总之佢就呢度就俾佢哋搞到甩晒啦吓，咁同埋连个机头啊，本来有架，佢话夹硬解释就 系 逃生舱啦。 系嗰嚿嘢啊。 咁如果佢个逃生舱唔真系发挥逃生作用，只系射出嚟等只怪兽追嘅，我就觉得浪费咗嘅。 嗯， 系啦，我认为系咁啦。 哦，冇办法啦，冇理由射咗个逃生舱，一千岁鹰拿嘢噶嘛，咁计射咗个逃生舱出嚟系咪咯？仓拿嘢啊，要 佢可以咧，系话佢系呢个太空保卫者啊， 系 子母机系啦， 系 咁子机分离啊，跟住就三机结合，咁啊本来千岁鹰系一机械人嚟嘅。都得系啦，即系将呢个变形金刚千岁鹰啊，即系出现喺呢度啦，系嘛。咁點解後尾冇呢？後尾冇咗個頭啊嘛， 係， 所以冇得變。 冇咗個頭，冇咗個指肌，咪冇得變形。後尾咪冇唔變形咯。咁會唔會好睇啲？我唔知啊嚇嚇。即係但係個逃生艙你加得落去咧，即係一定我要，即係你都話唔係逃生啦，大佬啊。 嗯。 咁如果你話唔係逃生，你不如話嗰個其實係個cargo 咪算咯，即係一個載嘢嘅箱嚟嘅。咁總之你唔好鬼理佢彈咗出嚟，咁啊其實冇用嘅嘢，即係唔係好重要嘅咁咪得咯。嗱，因為呢一個咧喺千歲英咧，即係有啲係外邊再補翻嚟嘅資料咧，佢哋話已經唔知轉咗十艘定幾多艘嘅，好多艘嘅啦已經。 咁樣 咁佢就話咧呢一種船咧以前係好普通嘅，即係柯柏文貨車頭嚟嘅啫。 嚇、 係， 但而家就好少噶啦，剩翻嚇，唔係話冇嘅，但係好少有嘅，好舊嘅嚇呢個船，即係可能。過百年嘅機種嚟嘅，咁但係咁我就要解釋啦。咁又話呢隻嘢係貨船嚟嘅，你點睇呢隻嘢？點樣運到貨咧？嗱，因為佢而家即係 smuggle 啲嘢啊，即係偷運就話喺啲地板度，佢擠好少嘢啫。係 啊， 係 啊， 或者你運人都 好，你唔會整隻運貨運喺嗰度嘅。 冇錯啦，你上一次咧 不蛇啊，就话就穿着穿着英，我都唔知点解可以成队军队入咗去噶。上次阿 Ray 啊，真系犀利。即系但系都算数，你载人啫。但系佢原本话佢唔系喎，货船嚟，咁都即系边度制货？佢个解释就系、是、原来前面嗰个好似钳咁嘅形状咧，佢原本就系钳住啲货柜嘅。佢就话 系， 即系 Sally 就系而家个机头整咗个逃生舱嗰度啊。佢今日个钳嚟嘅，其实系钳住啲货柜。仲有啲貨櫃咧，係一個前面再有一個嘅，即係佢係推，佢唔係拉，佢係推嘅。 嗯， 因為佢炒船嚟噶嘛，佢梗係推啦，唔係拉啊。佢引擎喺後邊噶嘛，咁佢就係一個好似一個火車咁，前面一卡一卡咁直不甩嘅，即係佢梗唔係會轉彎嘅，即係佢可以推好多舊嘢嘅，前面可能推四五舊都得嘅，咁就鉗住嗰啲貨櫃咧就推貨櫃啦。咁同埋呢個咧就完美解釋咗點解個駕駛艙喺右邊嘅，唔喺前面嘅，因為前面要推嘢啊嘛。 系，冇 错，就遮住咯。咁 侧边睇啊， 冇错，侧边即系好似你啲起重机嗰啲嗰个驾驶舱都喺侧边噶。 系， 吓，咁啊就解释到点解系咁嘅。咁但系呢度咧完全冇用喎呢个概念，佢就无端端整咗个咩逃生舱喺前边，咁我唔知佢做乜。 唔系，同埋好奇怪噶，通常咧你部船咧嗰、那个逃生舱咧唔会喺前面嘅。你喺前面嘅话咧，咪同人哋对打嗰阵时咧，咪最容易俾人哋射烂咗咯，系咪先？ 咁你问佢啊，你问佢啊， 应该后边位掟地咗佢 啊，系啊，虽然个男嘅 应该 系喺外边， 应该佢个驾驶舱自己甩得出嚟系嘛？应该系 系啊，或者系咁啦吓，佢相对似样啲啊，嗰件事。 即系其实佢个驾驶甩咗出嚟一个泰菲塔嚟嘅，咪似咯？ 系啊。上下交流 翻版嘅。咁佢嗰度逃生咧，我想问下啦。如果班友原本坐喺右边嗰度嘅，点样躝过个机头度逃生嘅？我真系想问清楚，问一问下。咁唯一解释就系咧，佢嗰个其实可能另一部细嘅战机嚟嘅，会唔会咁合理啲咧？ 系。 即系打一打飞出嚟打，嗰部就系子母机啊。 又或者嗰啲所谓登陆艇啊？ 吓， 就会 我唔理嘢啦。总之就唔系逃生舱，呢个解都好差嘅。 系、 啊，嗯，或者 whatever 个机头系乜都好啦 ，who cares？ 或者冇用都好啦，总之咪烂咗咪烂咗咯，系咯，冇咗咯，即系 打爆 咗 咪打爆咗， 咁咪系啊，或者系咁啦，系咯，即系可能嗰个嘢阿 Lando 整个装饰，整个尖啲咪型啲。哦，我知啊，啲车模都自己加啲尾翼啊。崩巴懒型啊，咁你话 大包围啊嘛， 系啊，大包围啊，你话其实冇鬼用嘅，好似型啲嘅啫，咁啊算咯， 头伏尾啊嘛， 系你觉得佢啫，乜谂起咪俾佢打烂晒，连个雷达都甩埋噶嘛， 系， 跟咗佢再一次甩咗个雷达啊嘛，所以就解释翻后屘点解咁粗，点解佢个雷达咁有型咧，系动企嘅咧， 嗯。 佢而家呢个明明唔系个，系好流线型咁样装喺个机度喎，咁原来佢又系。求其揾啲嘢装落去嘅，如果咁讲啫嘛， 系乱咁砌， 系乱砌嘅。咁系嘅，星座英系经过无数改造嘅。 嗯， 喺 Star Wars 嘅正传入边咧，三集星座都有好细微嘅差别噶。 嗯， 系啊，唔系一模一样样嘅。 系 佢不断改装嘅，其实可以咁讲，系啊。咁、嗯、所以你呢度咧系唔紧要嘅。你话以前星座英唔系乜样 OK 嘅，咁但系你要即系谂得好少少咯。呢度我就觉得。 嗯 我自己唔係太滿意嘅，即係對呢隻新鮮水英嘅解釋啊，係，即係點解搞成咁係可能好多解釋噶嘛，咁呢個解釋我自己就一般， 嗯， 係，咁啊，千歲英係非常重要嘅喺呢套戲入邊，我甚至乎覺得到邊度係 Han Solo 啫，呢度係千歲英，千歲英咯，係啊，即係你啲日本卡通都係用只機械人做個戲名噶嘛。 意 识 唔得 啊嘛，系啊，你唔系叫加美游系跟登 story 咁噶， 系， 吓唔会系嘛，吓或者阿姆罗啊嘛，阿宝啊嘛，系跟登 story 啊嘛，或者马沙系咪沙啊嘛，吓跟登 story 啊嘛，唔会咁噶嘛，系咯，咁所以我喺只机呢件事上面咧，真系就即系点解系咁呢下嘢咯？但系佢中间嗰段打咧。佢用翻曬舊 Star Wars 音樂照搬咧，係好好睇嘅， 係， 即喺個雲喺個星雲嗰度打嗰度啊，因為佢用翻曬 Star Wars 即係John Williams， 即係拜到威今次音樂唔係 John Williams 自己做嘅， 哦， 係攞翻出嚟用啫，咁但係嗰個係用得最多嘅，係不停都係播翻舊嘅 Star Wars 音樂， 係， 即係由即係Star Destroy 出現嗰下開始。 係。 就係舊三位音樂嚟。咁嗰度我覺得好精彩，即係一啲音樂嘅原因啊。 講起音樂有度幾奇怪嘅，咪有部講啊Hanson星星嘅。 冇錯。 佢哋嘅世界裏面真係有帝國巡遊曲呢一首歌㗎。咁我同時真係播緊嗰首歌俾佢哋聽到，原來係。咁嗰度我覺得 嗰度我咧應該咧係黑武士或者黑帝出嚟親自升兵啊， 係點解會咁嘅？ 係廣告 播嗰首歌嘅會係 黑武士出嚟話 ，John 都話 ，We need you 咁啊，係嘛？ 即係呢個直情，我諗起呢個回魂夜咧，阿周星馳話熄咗音樂佢咁樣，即係話快啊，佢入邊播唔係我播， 即係話呢個 Emperor 啊。黑帝啊 ，will make the guy secret again 咁，即應該咁樣啦嚇。咁跟住下邊啊 ，Han Solo 就喺度講嘢笑嘅，假髮嚟嘅嗰個啊嘛，係嘛？ 唉， 真係 Donald Trump 啊，笑緊係我張，大家都唔知我講咩嚇。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啦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啦，咁 make the guy secret again 啦，咁可以玩啊，呢個都得喎，嚇，係咯， 係啊。 咁竟然後面係播住嗰個帝國軍嘅音樂喺度徵兵，你係真係好出奇。 喺你個世界裏面真係有呢首歌嘅。 即係呢樣嘢呢就好似你喺蜘蛛俠入面竟然聽返蜘蛛俠嘅歌做鈴聲啦。X-Men 嘅世界啲電話鈴聲又係 X-Men 嘅音樂啦。即係一樣嘅啫，係啦。咁下次蝙蝠俠使唔使呢使乜個鈴聲係 Batman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 啊！阿 Bruce 拎個電話響嗰時攞出嚟， 你嗰啲係笑位嚟噶嘛？喺馬虎嗰陣，好過癮你覺得係咪？邊度你聽嚇？要嚇一聲咯，係咯， 係咯，唉！ 佢不如啊喺玩具鋪啊，真係有嗰啲現實嗰啲收玩具賣緊啦，係咪啊？ 冇把真光劍，係揾把假嘅頂住先啊！ 啲就你揸住把嗰啲好 cheap 嗰啲光劍喺度玩，會唔會啊？ 係， 仲上面真係使住 Disney 添，好唔好？係，好唔好啊？ 喺嗰個世界度係間 真係有迪士尼嘅，好唔好咁好啲啊？ 唔係，去嗰個樂園玩即係迪士尼喎，真係。 係咯，會唔會咁好啫？ 呢個位真係好多人睇到笑。 嚇！即係話佢玩一啲一線啊！裏面嘅戰壕啊，嗰度咧，我反而我好中意嘅，即 係嗰度係啊， 算係將帝國軍咧，其實佢都描寫得係正常人啦，其實佢哋都係人嚟嘅啫，即係個白兵嘅盔甲之下，其實佢哋每一個都係普通嘅人嚟嘅， 係啊， 即係我就覺得其實佢下次不如唔係開呢啲，係開呢個 Stormtrooper Star Wars Story 可能好睇啲，我講真， 係咯， 就講個無名無姓嘅一個普通一個人去參軍。咁就係做咗 Stormtrooper， 即係好似你從照嘅角度去講高大嘅故仔一樣啫嘛。係， 即係好似零八小隊嗰啲咁嘅故事咯。其實呢啲 零八零零啊，唔係八零啊，零零八零啊， 零零八零嗰啲咯。 主角係喺敵人嗰邊啊， 阿巴黎 係咯，最尾仲可以揸住揸鼓嘅人喺史上第一就可以懟冧高大嘅揸鼓啊，唯亦都係唯一一隻啊。係 係 係啦，咁啊呢個係咪應該咁樣講下咧？ 嗯，吓嗰段系 OK 嘅，当兵嗰段系都 OK。 系咯，唔系即系佢不如拍翻套咁啊，可能都有戏做啊。 系， 因为呢度咧 ，Han Solo 佢实在入去当兵嗰度咧，好短啊。佢讲唔到佢真系入伍嗰段，即系嗰段时间嘅古仔。 系咯， 我觉得嗰段其实佢应该可以发挥多少少。 系，冇错。 嗯。 啊。 系咯。系。咁但系如果佢入过去咧？你又唔解釋唔到後屘點解佢又咁狠可以即係殺啲白兵嘅咧？如果佢都做過，係咯。因為其實咧原本小説裏面咧就講 Han Solo 只係入去做即係做揸機嘅啫， 係 佢就冇話過去做啲咩地面部隊嘅。 嗯， 因為佢本來考佢，佢都係話佢考入去想做嗰啲機師，係咯。 嗯， 机师都唔一定揸泰菲泰嘅，当然都系揸机啫， 揸机啦佢系， 揸货机都得，即系做即系揸车咁啫，你当 系唔系保兵机啊？ 系啦，总之冇理由会抌佢落去打战壕嘅，其实吓，即系嗰度好奇怪嘅吓。咁呢个就夹硬咁讲啦，我觉得亦都俾一个机会佢识得嗰、那个即系呢一个所谓 即係師傅咁嘅角色啦，係咯。 嚇，師傅嘅角色啦， 即係我覺得呢個角色咪有少少又係 Obi-Wan 咁樣咯，要即係整到有個咁嘅人咯。係 啊，個師傅帶佢出嚟咁 係咯。有少少啦，咁但係又要講到佢係奸嘅，咁我好奇怪咯。 係啊，好奇怪啊！嗰啲轉啲人嗰啲轉折位係好奇怪啊！啲人本身嘅角色本身冇問題噶，所以亦都做得好嘅。咁但係突然 唔係講冇好人做咩成套嘢，應該係。 咪套嘢係冇好人，但冇好人嘅意思咧，即係哥布拉嘅世界都係冇好人嘅。但係咧，啲人咧。是就算有飞嚟飞去都好啦，即是你会是信嘅。 呢个好似唔信。 唔信啦，冇错啦。你觉得想点呀？突然间又变翻白喎。 是啊， 是。 是突然变白嘅又亦都系。 同埋我又唔知点解 Han Solo 射低佢喎。 是。 射低咗佢之后又走埋去又争啲揽住佢石喎。 是。 即到底嗰度发生咩事呢？我分分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嗰度嗱，根據我自己嘅理解咧，其實就係嗰個導師，即係阿導師教佢嘅最後一堂啊。其實係，即係如果佢阿輕松龍唔掹槍肥佢咧，佢都會掹槍肥低輕松龍嘅。其實 係啊， 即係睇佢邊，佢肯佢真係學識最後一樣嘢啦，就係唔好相信。係 啊，都唔係啦，人都冇信。 即係其實點解我覺得類似古龍武俠小説咧？其實因為古龍武俠小説都係參考好多西部片嘅啫嘛，其實。 哦， 係係。其實就係一種你信的你最親近嘅人，其實就係你嘅敵人啊嘛。又即係你嘅敵人，其實你就係你最好嘅朋友。其實佢嗰度，我覺得係反而係似呢一樣嘢，即係甚至乎龍女出賣佢啊，佢出賣翻啊龍女，因為第一還是一問邊個爆呢、這個係呢個計劃出嚟嘅，佢一嘢就係懟啊龍女出嚟嚟嘅，即係佢都唔係好想。 但係佢個道理啊係好極端嘅。就是話咧，你最好嘅朋友就係你最大嘅敵人啊嘛！你最大嘅敵人就係你最好朋友，咁唔係啊嘛！其實個現實就係冇永遠嘅敵人同冇永遠嘅朋友啫。 永遠嘅朋友係啊係啊！ 但係佢講到好似咧，好簡單嘅，你最 friend 嗰個咪就係你個敵人咯，你最衰嗰個敵人咪就係你個 friend 咯。咁梗唔係咁啦，黐線嘅大佬。 咁又唔係靚仔啊 ，Joey 啊！ 唔係，因為佢真係信錯，唯一信得過就係 Joey 啊嘛，真係。 唔系，因为佢一开始系敌人啊嘛，咁之后朋友咯，系啊，一开始系朋友，咁咪敌人咯，有冇幼稚啲啊，大佬？咁呢个系一个非黑色白嘅相反版嚟嘅啫，即唔系非黑色白，系非白色黑啫， 系啊， 咁咪即一样咁幼稚。咁而家佢应该教识佢嘅就系冇永远嘅朋友同冇永远嘅敌人，下一句就只有永远嘅利益啊嘛， 系， 嗯， 系咯。咁其實即係我明啦，咁即係 Han Solo 最後點會同公主呢？因為諗下，喂呢一班救一救佢都收咁多咯，咁我之後咪做埋驸馬喎，係咪啊？喂有錯，係咪啊？係咯，係你唔好理佢第時會變太平公主啊， 嗯， 係咯，冇睇宮心計啊， 嗯， 即係在座咁多位都冇睇啊。 冇啊， 即系佢呢个版本啊，太平公主系陈伟嚟嘅，有个昂驸马噶嘛，吓，但系几昂都好啊，我衰衰地都系驸马， 嗯， 啱唔啱啊？系咯，咁呢条数都计得过，所以佢就同阿公主啊，其实系咁啊，即系马辉系翻屋企读过计数机啊，同阿林明明，就算佢系大明星，最多都系得咁多嘅啫。是吧依同我祖大美沙唔同喎，话晒佢老豆提督吓。 嗯，直线上升㗎可以。 係囉。即係仲係暂时係提督啫，迟啲会做乜都唔知㗎喎，係囉。即係祖大美沙都大把前途㗎嘛，係咪 係 咪。咁咁真係同阿祖大美沙其实后面咪咁样㗎呢。 嗯。 其实福卡都教过马辉㗎係咪偷女就唔好讲样係咪是吧是不是这样 都可能是。 是吧其实我马辉私底下问过福卡的喂做什么揀黑珍珠黑咪嘛是吧嘿大哥你看他做什么位 置不 是 ,who cares 啊懂得但男人都一样啦。即是为什么呢即是你看他在哪里翻工南桥啊 是。 你明白吗他在南上即是那头那层的、啊 嗯、 系咪好紧要先？ 系啊， 唔同黑珍珠，可能一错唔到而家咩骷髅头队队长啊，我掟翻落去噶，随时。喂，次次出动啊，饮醉酒噶，你知唔知啊？ 都冇人督佢啊。 系醉酒驾驶嘅福卡，你记唔记得？冇人督佢啊？点解啊？因为我条女黑珍珠啊。 系。 黑珍珠嘅老顶系边个啊？黑珍珠嘅老顶系边个啊？男长啊！我讲完系嘛？原来福卡就教识咗马辉呢样嘢，马辉咦系咁样？咦个蓝桥做啲咩人啊？啊仲有几条女话佢几条差少少、啊，同埋嗰几条女冇乜背景、啊， 唔系话唔到事嗰条。 系啦，即系等于啲秘书啫。虽然喺老细隔篱都系秘书，因为呢个早系未生，谂啊系 OK 喎、啊，哇个样咁嘅。唉，后生仔唔好咁介意啲样吓，老咗差唔多嘅啫。吓，你帮佢执执佢，叫阿祖丽美莎佢摔过个发，结果最尾证明咗福卡系啱嘅。一去到超想赛嘅第27集咧，马辉就救完祖丽美莎之后，吹乱咗个头之后咧，原来系同林明嘅一样样嘅， 冇斗之眼嘅变咗。 啊，系咪证明咧？呢、這个就系、是。福卡一早就系咯，把妹达人啦、啊，系啦，系咁啦。咁可能而家呢套戏应该就系咁啦，系嘛？ 咁样 啊，呢、這个师傅就系教识佢呢样嘢啊，就系、是、冇永远嘅朋友，冇永远嘅敌人，即系永远嘅利益。 嗯， 系啦。 嗯嗯， 系。咁 我咁样会合理啫。 咁啊系嘅，咁、那个面具女本身都同佢打噶，谂住吓。应该系喺啲细， 所以咪成朋友咯，所以后屘咪朋友， 结果又变咗朋友。 系啊，咁佢呢套戏嘅逻辑系好荒诞，同埋好低能噶、哦。 嗯， 系咯。咁我知啦，最屘 Duff 猫成为佢哋一生最好嘅朋友啦，应该 系咁样， 系嘛？应该系咁啊嘛。 哦，咁 先合埋 啲 Lando 咁啦。 点解咧？ 但系 Lando 又弹出弹入，又再弹出弹入。吓、 啊。哦，佢又彈出彈入啫， 啊！ 一出賣完你又 friend 翻 ，friend 翻又出賣你咯，系咯，系咯，即係其實好呢一下，其實我覺得好怪嘅，即係點解咁樣啊？即係而家好多戲咧，成裏邊講嘅一啲所謂做人嘅道理，係完全只係喺佢個電影世界自己 stand alone 嘅一個 theory 嘅啫，你完全 apply 唔到去現實嘅。 嗯， 嚇、啊！但我哋以前睇超時空要塞都好現實嘅，好 apply 到喎。啊、原来睇超水嘅赛最大嘅得着唔系卖飞机喎、 啊， 系上咗一堂把妹达人嘅入门，系啦、啊，就是要排除啊，同埋要搣甩啊，呢个真命天女症啊， 嗯， 啊，哇犀利啊！呢一套戏真系我觉得最犀利啊嘛，沟最犀利就系呢下嘢，系啊，沟女就最要揾到个帮到自己扶摇直上嘅，呢下先高啊！咁呢一啲呢就低能嘅啲咩攻心计低能嘅吓、啊、哇你又咪做宫女可以喺个后宫把横行嘅 咁样 吓即係见到马俊伟係太子嚟㗎嘛你企埋一边咁样 吓 都係个宫女叫佢企埋一边啦 吓 係同埋嗌做大叔 你死过 呢下嘢咪抄超常要菜嘅咧，系嘛？佢嗌祖丽美莎做大婶噶嘛？ 系 咯，吓、啊、即系我唔知佢咩事啦、啊。即系总之呢啲历嚟喺现代啊，发生喺个餐厅度都唔可能啊！我同你讲啊， 嗯， 系一阵有时间我介绍埋另一套啊，系对冚到呢套攻心计嘅，第一套好现实嘅餐厅故事嚟嘅，但系佢每一样嘢都对应到嘅、啊。 咁 样系啊，即系去纽约做 waitress 嘅故事啊，吓，我觉得好睇个《宫心计》嘅吓，系喺呢个拍了小说入边嗰个空气女做嘅， 那个女仔啊，嗰、那个会飞个女仔做， 系 女仔要着好重鞋嗰女仔啊嘛， 系啦，冇错，系嗰套嘢叫做唔知咩啊，甜苦咩定， 你要先尝甜又要尝苦咁样嘅、那个名好似叫做系。 唔係，因為佢原本係本唱詩小説嚟嘅，你一陣揾翻個資料出嚟啊！我有嘅嚇，一陣間介紹啊 ，OK， 好，一陣先講呢個《宮心計》啊 ，OK。咁到咧呢一套《Han Solo》，你講到嗰度哇，咁難生存，應該《宮心計》啊，但原來好簡單嘅啫喎，原來嗰度啲 rule 就朋友即係你敵人，即係你嘅朋友咁簡單。 嗯。 即系叮当应该怼低大雄，大雄应该怼低叮当，系嘛？即系日日打你嗰、那个嘅、那個、叫做技安个咧，就系、是、你日后最好嘅朋友，系咪咧？ 系啊。 咁呢套呢套戏就系尽显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即系嘅一啲情节啦，系咯、啊。咁好啦，咁你话啊，仲有咩？仲有咩好处咧？我哋负责讲坏处啊，吓 系冇噶，我头先讲 有咩好处？ 你 冇噶啦， 我一 跟住新年未讲啊，新年 系 系啦，新年嚟啊！ 咁啊，即系虽然我就唔系太中意呢套戏啊，咁但系我都俾个合格佢嘅吓，未至于真系 哦，咁合格系绝对合格，系睇下 OK 系。作為一個太空冒險劇睇下咪 OK 咯，唔當 Star Wars 嘅話我一當呢個唔係 Star Wars story， 係 Jack Black series 咁樣。 係 Jack Black 搞過咁多笑，又做過蜘蛛俠，又做過呢個隔離拍攝啦。啊，有套新劇啦，係啦。阿 Jack Black 減咗肥，學下 Star Wars， 我當係咁嘅咋。係啊，咁咪 OK 咯。我冇當呢個係下你信服嚟啊，大佬。系咯， 咁啊， 或者 个人都话 喂，佢再犀利啲啦，我又抌条桥出嚟啊！点解解释到佢哋咁样天蚕变咁变晒样咯？好简单啫，其实佢入咗个棋啊，咁有个棋嘅， 系 个棋嘅世界系 Ready Player One 嚟嘅，原来可以 virtual 玩嘅， 系咪啊？ 你见阿碌咪喺度练剑带住个嘢，你唔知佢做乜嘅？ 系 你要见到遮住只眼啊！你以为原来佢玩紧嗰个 Star Wars 嗰个游戏啊？会一草嗰个啊，咁可能佢哋原来全部系真系下你迅速，真系 Lando 嚟嘅，但佢带咗嘢之后咧，就唔知做乜变咗阿 Jack Black 咁嘅样啊，即系好似呢个咧近年好受欢迎嗰套啊，阿 Rock 嗰套啊，逃出魔幻几一样。 哦，咁样。 咁啊，下你迅速入咗个 game 入边咧，就变咗阿 Jack Black。 系。 咁当然佢继续系做下你迅速嘅嘢啦，做 Hanzo 嘅嘢啦，冇办法，因为佢其实系。系你想 做嚟噶嘛？系 Han Solo 嚟 啊嘛。系啊，但系奈何入咗个世界就变咗 Jack Black 咁嘅死样，咁咪变咗而家咁咯。系啦，一般嚟 Lando 都好有型嘅，所以黑人都系有型噶嘛。唔知乜入咗变咗咁嘅死鬼黑鬼咁嘅样。 系 吓，冇办法噶，系咪？ 嗯， 系咯。个公哥女仲衰，男人嚟嘅原本吓，系入咗变咗女咁得唔得？ 系。哦，咁唔怪得似个机械女咁啦。入咗去 只 game 度，个机械女直情系靓女嚟嘅喺现实世界，作女嚟添，好合理，中意佢咪都入咗个机械，因为大佬咁啊，原来系逃出魔幻棋，咁咪好解释到呢个古仔咯，即系佢唔话俾你听嘅，佢做完最尾彩蛋咩事咧？除翻个头盔，真系啊，系迅速嚟嘅，原来玩紧啫， 系 佢玩紧一个 Star Wars 游戏，就叫做啊 Star Wars Story。啊，星戰一個故仔嚇，係啦，冇錯啦，得唔得啊？嚇，唔知啊嚇，即係咁樣合理好多。係。係咁啊，新年講啊嚇。 係。咁啊，佢依度入面咧，就算飛下其實都 點解我咁講啊？就因為要解釋點解阿 Jumanji 啊係會反而會票房咁勁啊。 哦，咁樣。 呢度等阿馬仔講啊，真係冇戲。 冇啊！呢、這個做緊時係舊，如果計翻我睇翻去2017年嗰時係排第五噶，即係最高票房。 犀利， 係啊， 唔係佢贏曬 Rock 第啲戲啊， 係啊， 阿 Rock 嘅戲嚟講，即係當然可能狂野時速係勁啲嘅，再係嘛， 係狂野時速勁啲。 但係除咗狂野時速都最勁，咁你話而家會拍第二集啊？係 啊， 第二集咪就係 Han Solo 咯， 係咪啊？所以 唔係。你要讲点解佢嘅智性关键？我估 系，因为玩 game 啊，因为入咗去， 唔系系变咗电子游戏啊， 系咯， 系啊， 又拉到电竞啊， 唔系，即系佢变咗个角色扮演，其实佢就系玩咗 Ready Player One， 佢真系玩咗 Ready Player One， 咁但系咧啲人中意呢样嘢嘅，但系咧 Ready Player One 点解都唔及佢啊？唔及佢喎。 系好渣 啊！票房啊，唔及佢啊？点解咧？就因为 Ready Player One 玩得太多佢哋唔识得嘅 IP 啊。虽然有 IP， 但唔识得，冇共鸣啊，同埋甚至乎都唔系 game 嚟嘅，好多系戏或者第二啲歌或者第二啲嘢。 係文化啊嘛，同埋遊戲。佢 selling point 喺遊戲啊嘛。 嗯。 所以佢話，你要 sell 到班中意打機同埋 virtual game 嘅僆仔。但你入到套戲唔係講呢啲嘅，原來。但係咧 ，Jumanji 就係啊。 佢冇包袱啊，因為佢冇呢個 game 嘅 就。佢仲冇呢個 game， 但係咧佢真係好似玩又入咗去嗰個世界。咁啊就係如果 Han Solo 係咁，會唔會多好多人咧再？ 系， 同埋你个完美解释到点解佢哋变咗咁嘅死样咯？ 系， 咁啊 ，CG 做翻个真嘅 Han Solo 落去唔难啫，系嘛？ 系， 系，系 Han Solo 就打机入边就变咗 Jack Black 咁咪得咯？系啊，啱啱又新呢个。 系，咁啊，我其实咧就想讲下嗰个一开头，甚至乎你车乸都觉得咧，嗰个先系最终 boss 嘅嗰个面具女啊。 咪即係個拍呢把咪頭咯。 係啊，係啦、啊。咁初初你啊，不論睇車乸定點啦，你都覺得啊，呢、這個人應該好勁啊，好有型啊，啊或者係呢、這個係、啊、大 boss 咁嘅 feel 啦。但係點知原來由最嬲尾又洗白翻，話原來話佢先係呢個嗰啲初代革命軍啦、啊，係嘛？算唔算係咁啊？ 反抗軍 啊，係啊。咁啊，我又覺得咦？无啦啦洗白佢，我觉得有啲奇怪嘅。咁但系当然个角色嘅塑造我系中意嘅。咁但系你呢度咦？如果佢由头到尾都系奸嘅，咁我会觉得都合理啲咯。嗰件 唔系你中意系因为除咗面具，原来系个萝莉嚟啫。 咁都唔止嘅吓。咁佢嗰度打嗰段我都即系喺火车打。 因为除咗面具系一个肥黑婆嚟嘅，你就唔系呢个观感噶啦。 咁當然爭啲嘅， 爭啲啊，差天拱地啊！除咗面具，原來係呢個Lasa 嚇、無名英雌咁，你得唔得？ 咁， 咪因為佢話其實嗰個角色原本係佢老母嚟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裏邊講話佢即係佢個老母死咗，就用咗佢身份啫。咁老母系边个？佢都冇出场啊！咁但系如果出场嘅唔系呢个继承咗为个女，系继续佢老母，咁你又会问候佢老母噶啦。OK， 你放心 吓。咁当然啊，佢呢又冇讲啦，咁唔知你原本系点啊？同埋到底喺火车上面打一个系佢定系佢老母咧？呢个都系唔知嘅。 系啦，即系一路同佢打一个，到底系咪佢老母咧？系啦，到佢要几时交棒俾佢咧？佢咪佢而家出現嗰個先係變咗係個靚妹咧？會唔好講嘅喎。但係一開始其實裏邊嗰個因為個靚妹，佢真係冇交代。但係咧，我就覺得開頭嗰個咧，真係高大啲嘅。 係咯。 嗯。 感覺上好啲。 起碼你睇落去唔係男人，你咪個大人嚟㗎。你點解我講係個靚妹嚟嘅咧？ 縮個水啦，咪。 嚇。係咯。咁佢就冇解釋到咧，開頭同佢打嘅咪其實係佢老母啦。嚇。即係你都要問候下佢老母先得啦。OK。 咁啊， 问翻个老母啊，其实 系 ，OK， 好， 系，咁啊，另外嗰场喺森林即系步兵战嗰场咧，我都觉得，咦，真系拍得几好，喂，不如真系拍长少少啦。其实嗰段我觉得对于佢之后嘅心路历程嚟讲，嗰段应该几重要啊。我觉得直情喺嗰度 剑豪嗰度啊， 剑豪嗰场啦，系啊， 剑豪嗰度你讲。 咁其实我觉得嗰度反而会唔会系应该即系将抢 重啲喺嗰度 系啦，即系将抢火车嗰度个剧情就摆喺嗰个位度做咗先，咁然之后抢火车可能嗰件事就再摆之后咁样就可能会好睇啲个感觉上。剑豪咁我直情谂起呢个 War One 啊，如果嗰度可以再玩耐啲啊， 就系啦，即系同侠盗一号有咩相似嘅地方咧？ 我唔系都系战场啊嘛， 吓， 即系我谂起战场嗰段啫，咁我唔系即系谂起套戏。 哦，咁我谂起神奇女侠喎、啊，芬芬咧， 我谂起星河战队咯，打图嗰套咯， 系咯，系咯，马仔啊， 吓， 马唔紧要嘅，马仔未睇啊，有啲 未睇啊， 系啊，马仔录音一刻未讲得切，之后听日先睇系。 系啊， 咪但系如果我咁形容咧，你不好难嘅， 唔知啊，我好惊。 即系呢个场好混乱，打来打去， 即係互相撕裂咁嘅咁嘅環境，即 係 就 係你話你話似誒洛文帝都得㗎，即係好似士兵 都係都好啲 嘅，救兵 都得㗎 嘅，係 咯，係啦，係啦，咁但係咧， 戰場啦，總之係啦， 冇錯啦。咁但係咧，對帝國軍嘅描寫咧，其實我覺得呢套戲係太少啊，佢哋得幾幕戲。同埋咧，佢冇以帝國軍作為主要嘅敵人，帝國軍喺呢度嘅存在咧係差佬啊。 嗯， 你都記得開頭嗰個飛車有人抄佢牌噶，想 係啊係啊， 嗰個咪嗰啲白兵嚟咯。即係我哋以前成日講笑啊嘛，話啲白兵咪真係差佬，原來唔係講笑嘅喎、 啊。係、 嗯，佢呢度係真係做緊俾你睇，就係、是、你 speed 頂啊嘛。你飛車嘛，咁、那個嗰、那個白兵咪騎住嗰個人，咪咦咁，佢仲有叫佢停車噶， 過 吧咁樣，跟住佢自己炒咗架車，自己飛咗去啫嘛。 嗯， 係啊。咁其實白兵喺佢呢個世界，咪真係你唔覺得佢咩壞人嚟 嘅？ 嗯，哦，即係現實世界有差佬咁啊嘛，冇乜特別噶。即係呢套咧，其實都黑幫片嚟嘅，講黑幫之間嘅鬥爭嘅，即係英雄本色嚟嘅啫。差佬嘅存在咧，唔係咁重要嘅，當然有啦。咁咪就係打到完咁咪趕嚟囉，嗰啲咁咪角色囉。 係啊，係臨尾完場嗰啲嘢， 即唔係咁緊要。咁我覺得即係就奇怪一啲嘅，即係我知道呢套戲唔係講即係同帝國軍打，咁但係會唔會都你經常都會即係有佢哋存在嘅，即係你會總之要加重佢哋嘅氣氛啦。我覺得呢度實在太少啊。 嗯嗯， 係啊。因為你睇翻舊星戰嗰個世界咧，其實你最想見翻就係帝國軍啊嘛，同埋你最 icon 啊，因為帝國軍係冇時間嘅，你只要講係有帝國軍呢段時間裏邊咧，你都會見到有白兵啊，有啲嘢噶嘛，即係你每一個呢啲外傳，你都會出現噶嘛， 嗯， 即係等於你一玩翻舊高達嘅世界觀，你實有召喚軍嘅，實有揸鼓噶， 翻嚟貫通成個世界觀就係呢啲人， 就係呢啲係啊，就係呢啲啊嘛，所以就係、是。同我講話點解白兵頭好賣過黑武士，其中原因就話白兵係永遠都有啊。 嗯， 雖然去到 first order 佢哋唔同咗， 但係你都會叫嗰隻做白兵嘅。 係啦，冇錯啦。咁你白兵咧就同渣古一樣咧，已經變成咗高達一個 icon， 而黑武士咧反而係只係某一幾集有嘅啫，就咁啦。 係變咗舊高達。 係啦，冇錯啦。咁變咗你冇理由玩。即係玩得舊高大世界觀，你唔出揸鼓㗎，即係甚至原來唔係同趙軍打㗎喎。哦，咁你覺唔覺有啲捉到鹿唔係好識脫角咧？ 都 係 啊。 同埋個問題就係你捉唔到觀眾想睇嘅嘢係乜嘢啊？ 係邊一拍第啲嘢出嚟？ 係啦，即係佢只係咧俾某啲位佢出下出過啦，拆穿啦就算數嘅啫。咁如果係咁，不如機場呢佢大開有個呢有兩個牛角包咁嘅計嘅靚妹行過啊。 嗯，係。嗰個就係變質衰呀。 係穿住件白色咁嘅瞓覺衫咁收個女嚟㗎喎。可能十歲咁使十零歲咁都細個咁行過。咁跟住啲人嗌哎呢呀呢邊呢咁就算囉。 好似 Origin 㗎嘛。 係啦，好似高達 Origin 㗎囉。係呀。 全村人出曬㗎嘛。 喺機場已經見過曬㗎啦。 係啊。 吓、啊，跟行过问路买嘢饮，有个乡下仔啊，阿碌叫做， 系 咪应该系咁啊？ 系，跟住后边有个跟踪狂跟住， 系嗰、那个叫阿碌 O Ben， 系咪？因为全部提早出场系嘛？呢套应该系咪？如果根据呢个高达 Origin 嘅玩法， 系全部都撞过晒啲。 系啊，虽然我哋觉得呢啲都低招，但低招起码系招啊嘛。 嗯， 呢度咧就冇乜招，即系其实咧你想见嘅嘢咧系好少。登場嘅，咁連好啦，頭先呢堆人喂真係唔應該出現住喎，係，咁啊唔出呢啲唔出奇，有咩理由扎巴對黑波比識呢班人冇咧？ 冇 係，係啊，即係你作為 Han Solo 一定關事嘅人物，最少一定要出場啦、 啊。反而愛得滯啊呢套啊，愛轉得滯啊，真係愛到。 愛到成咧，佢以為有下一集啊，你明唔明啊？ 嗯， 以為可以第時之出啊，冇下次咧，最弊。 嗯， 呢、這个就系女主角嘅问题啊嘛， 系 你揾得佢做咧，就唔好 delay 啦。你想出乜好出晒佢啦，即系未必有下一集嘅。 如冇下次咁啊，要 如冇下次啦，系啊，我谂连佢都死埋就啱噶啦，即系呢条女啊， 系 就会似啲咯， 系 咯， 会唔会系佢为咗救佢？虽然佢出卖佢，但系都最尾佢都有为咗救轻松度。 哦，系啊，其实呢度佢嗰个 咁好睇啲， 系好古怪嘅。 系咯，佢真系原来佢最尾系佢想坐上黑道权力嘅最高峰咁。咁问题就系呢个古仔仲有下一集嘅咩？我唔系觉得佢呢个安排有问题啊。如果呢度系电视剧冇问题啊，大佬。 嗯， 吓呢度如果系 solo a Star Wars TV series OK 啊， 嗯， 呢度 stand alone movie 嚟噶，大佬，即系 stand alone movie， 即系自己独立嘅电影、啊。 嗯，咁点解开到变电视可以孖宝 其实讲明系，其实佢冇呢个计划嘅都，但系好奇怪，点解佢剧本系当系一个好长篇嘅故事嘅第一集咁样嚟去写嘅咧？咁啊，所有咩 Titan Ring 啊啲，佢全部系佢个师傅叫佢之后去嗰度噶嘛，嗯，全部都系讲嘅。是啊，咁所有你期待出场嘅人原来是未出场嘅，你等下一集啦，咁边下一集啊大佬。咁你呢一个天数 嘅 嚟讲系咪失败呢？ 佢话嘅下一集系咪就系想跟别人 拍 系佢嘅下一集嚟嘅呢？ 冇，因为当时拍嗰阵呢系 cut 咗嘅 Boba Fett 转。 哦，即系即系佢而家再开 Boba Fett， 系咪即系 Boba Fett 就会出返Han Solo 啊、龙女呢一啲角色埋去 Boba Fett 嘅外传里面？ 我又惊佢又唔会、啊， 即系会唔会即系好似复仇者即系咁样？ 唔系啊，因为咧佢又话嗰度又系另一套 standalone 啊， 即系又实又独立嘅、嗯，就唔会。 佢仲要 standalone 度咧，好搞笑噶！你冇听过佢哋嗰时个计划系点啊？ 嗯， 唔系已经第二条友嚟噶嘛？咁 系啊，佢话嗰个原本嘅 Boba Fett 死鬼咗噶啦， 即系唔系嗰个空嚟噶啦，已经系。 唔系啊，佢话佢有条唔知茂里唔知阿水嚟噶，执咗件衫着咋？ 咁样 系啊， 咁咪改晒 Omnison 咯，直头系改晒咯，要将佢 系嘛？即系 Han Solo 都其实一早就死咗，系咪？都系执咗件衫着吓。 即系马花又系扮第二个人咁样嘅啫。 系啦、啊，冇就系 Jack Black 咯。得佢呢个，佢呢个唔知系外传啊，系平衡宇宙啊。 咁、 啊、 样嘅 系 系嘛？即真嗰个 Han Solo 一开场就炒车死咗啦， 系咯，隔篱嗰条友用咗佢嘅名啊， 咪啱啱行过条友执咗件衫，咪执埋粒色咁啊， 系啊， 执埋条女咁咯，咁咯，咁啊变咗呢个啦，明明一出场光真系夏里逊福后生样咁样 keep 翻落去，系嘛， 系， 但两秒唔够就炒车香咗啦， 系， 系咪咁啊？即根据啲日本漫画啊嘛，刘备原来唔系刘备嚟噶嘛， 哦系。 有日本佬顶咗顶上啊嘛，刘备一初场就死咗啊嘛，喂佢一系咁拍一笨，系咯，佢哋成日话噶，有咩外传可以拍犀利啊？你有冇听过呢、這个我可以拍阿 Luke， 如果喺第一集啊，即系 New Hope 啊，佢冇跟到佢哋去救公主，会发生咩事啊？ 系啊， 佢哋话可以拍一个咁嘅故仔喎、啊，吓？咁你都夠膽死？咁你真係要拍下啦，大佬！ 即係你有咩大雄冇遇到叮當啊？ 大雄冇遇到叮當，咪會好成功咯？ 嗯， 要靠自己啊嘛。係。 嗯。 即係點解大雄係一個失敗者，因為一路靠叮當啊嘛。係。其實就係咁啊，係嘛？ 嗯。 即係最尾自己解釋翻自己啊嘛。係咯。喂，咁好奇怪咩？佢哋而家諗外傳諗到係咪傻㗎？咁但係唔緊要，係咪？阿迪士尼都好計算到每一個觀眾個腦諗乜㗎啦。咁所以佢就算咁搞法，喂，佢都得喎、啊。 嗯。 咁唔到我哋唔佩服佢呢下嘅嚇。 嗯。 明明死硬㗎啦，佢玩乜嘢啊？大佬套戲咁，但係咦，咁都唔死？ 死唔曬咯。 唔係㗎，佢都唔係差㗎，票房。 然之后，但系可能同迪士尼佢哋住嗰个可能仲低喎，真系。 唔系咁，你咁 佢哋住得高啊，始终佢哋。 唔系，其实唔系噶，其实唔系噶，佢哋对呢啲咧涉期嘅咧，佢真系当攞嚟涉期嘅咋。 嗯。 因为正嗰个故事嗰啲，即系嗰啲所谓三部曲，你唔系一年一套啊嘛，佢点都揾到佢涉一涉嘅咋？呢套嘢唔死，仲有一执窝威噶。 嗯，佢唔理啊。 佢唔系 Sony 啊，因为系啊，佢唔理噶，所以我有钱赚咪得。 嗯， 乜所谓啊？我冇食先冇啊嘛，冇咪得。 嗯， 系咪点先冇啫？你仲可以试到呢班 fans 真系俾屎佢都食噶。 嗯， 咁我知啦。咁之后点止波不飞转啊？吓、啊， 我可以拍呢、這个渣巴就黑钻，唔系渣巴就黑先。佢就开间嘢卖披萨，就叫披萨就黑。 咁样 系。佢就自己扮埋，就成个融咗披萨融咗咁嘅样，系嘛？ 成劈芝士咁。 系冇错，佢可能都系靠卖披萨起家嘅啫，渣巴就黑。所以佢咪叫渣巴就黑咯？解释翻点解佢渣巴就黑咧？因为以前就开间叫披萨黑。系啦。咁你不断咁玩佢啦，不如好唔好啊？即系跟住连嗰第一集一出就俾阿 Hans Solo 肥低嗰个绿色嗰个咧，嗰只嘢咧， 我又成 会影头咁样， 即系蒙面超人咁样噶嗰只嘢，系， 嗯， 唔系嗰个都开一套啦，不如好唔好啊？唔系唔系，你唔知道阿 Luke 有个 friend 系咁嘅样噶， 嗯， 佢其中一个 friend 嚟噶，系嗰种人嚟噶， 嗯， 系咯。咪算啦，嚟緊都可以拍翻呢個兒童版啊！碌即係嗰時喺泰國啲翻學啊嗰啲，即係佢其實有成班同學㗎，喺套戲度 cut 走咗啫嘛。即係其實喺正傳咧係有呢段戲㗎，拍咗㗎當年。佢大可以攞翻曬呢啲片段塞翻嚟咧，就再拍翻佢哋再細個啲嗰陣嘅故仔。即係泰坦林翻學嘅故仔。咁係咪啊 ？OP One 係即係扮校工都係即係隨時諗住守護佢係嘛？就好似上次阿成龙嗰度咧，机械之血噶嘛，机械之血噶嘛，系我觉得咁都得噶，或者根本嚟紧嗰套 O B One 选晒讲呢样嘢噶，我怀疑。唔系话真系噶，佢话就喺嗰段时间喎，居然佢有咩做过喺个沙漠度？冇咁啊，除咗入去做校工睇住阿碌都冇嘢做噶。 跟踪狂啊， 系咯， 跟踪狂嗰啲。 咁啊，如果佢咁玩落去，又似乎又似乎系喎， 嗯， 系咯。系啊，咁佢中意点玩都得噶。如果系咁，佢话原来改埋我历史玩平行世界又得，咁样。咁你不如拍套咁样啦，黑武士系冇做坏人，好唔好啊？ 嗯。 日日读故事书俾阿 Lia 同阿 Luke 睇啊，嗰本好出名啊，有本书咧、啊，即系本俾细路仔睇嘅，吓讲啲亲子关系嘅，咁啊用黑武士同佢两个嘅亲子关系去讲嘅。不如拍嗰个啊，我觉得都几有市场噶。嗱，嗰个唔使 PG 十三喎，嗰个应该系 family 噶， 唔定系。 系啊，会唔会更好咧？嗰个票房如果咁样讲， 系啊， 系咯，即系讲黑武士啲乜臭仔嘅故事，会唔会更加好睇啊？系咯，咪真系唔紧要噶，你搞烂佢啦，即系，我觉得市场有就做得噶啦，即系佢哋嘅角度系咪？ 嗯 嗯，咁同埋都唔使做宣传喎，原来咪得咯。系啊，咁总之而家咧，波不飞转咧就话重开啦。 嗯， 系啦，即系战绩咁彪炳，梗系重开啦，系咪先？ 系， 系咯， 咁就得赚。 系啊，咁啊，求其有条友系咪做咗烧焊工人嘅？可能系嘛？吓，即系执咗阿波不飞个面具，因为啱使咁，嗰、那个系烧焊面具嚟噶嘛？其实大家留意一下。 系， 即系烧焊工人戴咗面具就有啲似阿波不飞咁。咁会唔会系咁嘅咧？咪即系佢真系自己咁讲喎，唔系我讲啊，大佬系有条友执咗去扮嘅咋，话系个咁嘅古仔嚟嘅，咁你死未？我希望唔系啦 ，OK？ 因为佢而家揾咗边个导演嚟拍咧？ 卢根啊嘛 ，系咯， 系啊。 咁系咪点咧？即系拍阿 Boba Fett 老咗就嚟死嘅古仔系嘛？ 唔 知 系嘛？ 嘢大嘢落嚟咁啊！ 哦，我知啊，新嗰个萝莉着咗件嘢再扮系嘛？其实又女嚟嘅。 咦？咦？咁咪即系死个杀手不太冷？ 唔系，咪即系今次呢个拍呢把头咯。 系。 系嘛？ 咁样 都得系嘛？系咯，喺街执咗个靓妹咁啊，继承咗去做 Boba Fett 咁，系咪咁嘅故仔咧？ 系。 嗯。系咁跟住佢又為咗你呢班新嘅賞金獵人犧牲咗自己，係嘛？即係原來賞金獵人有賞金獵人正義嘅故事嘅喎，即係賞金獵人唔係就係捉阿碌嚟噶嘛，可能有捉壞人嘅喎，即係真係罪犯嘅可能會唔會咧？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個英雄嚟嘅，講到會唔會係咁咧？ 我唔出奇， 唔知啊， 即係佢收錢做嘢啫。咁我喂，咁你差佬袁弘去拉人，我唔係壞人啫，係嘛？ 嗯。 咁你黑武士你系差佬嚟噶嘛，大佬啊？ 系 咪先？咁你觉得波比系坏人嚟嘅咩？佢暴快、哦， 嗯， 系咯，龙武军啊嘛，佢系嘛？其实阿马明啊嘛，系嘛？ 系咯，点会系坏人咧？系嘛？我唔知啊，你继续玩啦，系咯，系咯。嗱，咁我就好期待睇下，即系香港个票房玩系会系得唔得啦？系咯，同埋其他地区睇下点啦，系咯。咁如果计北美嚟讲啊，都 OK 嘅，系咪？ 系。 好，咁讲完未？轻松路，有冇要补充？ 好啦，我冇啦。 咁我就以为而家啲人唔再出去睇嗰啲，即系好似《乌哥布拉》咁嗰啲嘢。咁原来鬼佬都得嘅。 系。 系啦，我就觉得不如趁势拍埋《哥布拉》啊，快啲。 系就正啦。 唔系，因为其实嗰时我法国导演系咪法国啊？话话拍噶。 诶，食人妖嗰个 都搞唔起啊，系咯，系食人妖嗰个咯。咁会唔会而家借住轻松奴呢个势，喂，再开埋嗰个咧？我好想睇嗰个啊，真系，我讲真啊。 系咯。系。系啊。 其实好似噶，差唔多嘅啫嘛，哥布拉 就系 咁。 基本上应该自赚冇一，都系参考轻松奴嘅啫，哥布拉呢个角色其实。某程度都 係嘅，其實係咯係咯係咯。Star Wars 影子好強啊！咪根本都俾佢嗰個咩海 都順理成章嘅，其實 係。即係海龜號根本就係千歲英嚟㗎啦。 千歲英嚟 㗎，係 啦， 係啦。不過將佢嗰個機艙嗰位， 阿朱巴卡變咗阿美女啫嘛，其實佢 係。同埋將佢機艙嗰個位整咗下邊陀咗入邊有啲魚雷咁個嘢啫嘛。 係。 但其實嗰個係潛艇嚟㗎，有解釋過㗎。係。都系咁啦，即其实早期嘅哥布拉好似星战嘅，早期啊，后屘佢就冇乜点用啊船噶啦，后屘啲故仔，后屘连阿美女都少出场啊，即系佢会觉得自己一条友去做嘢多啲，系啦，咁啊通常阿美女就系突然间走出嚟帮佢啊或者协助佢嘅，后屘变咗，就唔系坐住嗰只嘢去噶啦，后屘就系冇咁似星战嘅后屘啊，系咁，咁我呢个都可以攞翻出嚟玩啦，原来有嘅，呢个市场系存在嘅，系啦。就咁啦，好，